境地区，回应当地伊斯兰的民兵组织日前以无人机攻击美国驻伊拉克人员和设施。正在梵蒂冈访问的国务卿布林肯说，美国空袭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获伊朗支持的民兵做法有必要和恰当，发出强烈而清晰的威胁讯息。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出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日间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1:45。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182点，跌86点，成交金额34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91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03点，跌4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98.5升3元，美团327.6跌1元，阿里巴巴222元冇升跌，药明巨诺27.8跌3.2，吉利汽车25.75升2.5，李宁94.4升5.5，比亚迪股份239元升4.2。恒生中国企业109.8跌4.5，中国平安76.95升系跌9毫，感恩生值19.8跌7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2，英镑10.761，瑞士法郎8.437，澳元5.867，加元6.291，新西兰元5.467，欧元系9.25，每百日元对港元7.0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259。日经平均指数报28,773点，跌274点。港金现价报16,45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4.32美元，卖出1,775.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收费广场对出啦，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世界花园噶，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收费广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喺世界花园。咁另外将军澳道入将军澳方向，近住翠屏南村第二线有坏车啦。咁而家将军澳道入将军澳方向，近住翠屏南村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红磡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较早前有坏车，咁已经拖走啦。咁影响到而家公主道过海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培正道桥底噶。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喺培正道桥底，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咁而红隧嘅香港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入口，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落翻渣华道嘅支路咧就挤塞，龙尾喺城市花园。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咧都系挤塞，龙尾就喺渡船街。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咧就慢车，排到翠屏南村。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在打豪敦路；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深井一段车多。 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喺马场对出。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消息啦，就系较早前啦，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啦，近住翠屏南村第二线嘅坏车咧，就啱啱已经拖走咗，咁而一带咧就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沙田岭隧道大围入口九龙、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调景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驶近冇安全岛嘅电车，暂时必须喺黄色停车线前停下，等乘客上落电车先至好开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各位台湾红 ，Please take your seat。 围绕住曾经同游台湾嘅人而写嘅一首歌，可惜一切已成回忆。作曲编曲 R O O T， 填词 Jane Curious， 监制苏道哲。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乐队 R O O T 宜兰食雪糕。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爷爷啊，爷爷啊，啲嘢越嚟越贵，系好定系唔好啊？ 啲嘢越嚟越贵，就梗系唔好啦。 咁点解你成日要祝人年生贵子嘅？你应该要话祝人年生平子啊嘛。爷爷啊，爷爷啊，咩叫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 即系一样嘢未解决咧，另一样嘢又出现喎。 系咩？ 嗯。 咁点解头先你望住嗰本有好多好多女仔嘅书，不停咁话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嘅？ 有问题唔识答，有问题唔想答，不如开香港电台第二台俾佢听《风骚爆人》啊！因为你只会听到佢不停咁样。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早晨，早晨，我系梁继章，风骚浮人已经坐咗喺度啦。 早晨，早晨啊，我系今日天气非常之晴朗，所以就感到好兴奋嘅李丽蕊。 我是今日冇人帮我做代言人的马少， 你平时有嘅咩？有人帮你代言嘅咩？ 有啊， 哦，OK，咁佢唔想啦，系啊， 唔想啦，好攰啦， 好收手， 系啊，我唔想再努力啦。 其实讲翻今日嘅天气啦，咁啊，虽然咧，你又先话晴朗咧，可能都系我心里边嘅晴朗，不过而家雷暴警告都系有效嘅， 唔系啊嘛， 系啊， 你翻嚟嗰时候嘅话系大太阳， 有阳光啊，好舒服， 一区一区啦。咁但系大家今日咧都有少少嘅，都要留意住啦。雷暴警告有阵时间都下，今日11:09啊，上昼11:09，而家仍然有雷暴警告，即系话吓，咁啊大致多云咧，几阵嘅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啦。咁其实相比琴日，的确今日好咗好多。 系啊， 又冇得洗衫咯，系嘛？即系嗰啲阿妈或者系要做家务嗰啲，系咪会觉得呢一啲咁嘅天气就好讨厌咯？ 因为以前咧，即系讲以前，因为一般都系用晾出街咁。 梗系啦， 系啊。 咁而家有啲家庭可能用咗啲干衣机，咁就可能冇咁受嘅天气影响。 干衣机系唔会干噶， 会噶， 干噶， 干到一。 100% 咁 咩？100% 乾過我塊面啊！ 乾過你塊面啊！ 乾過我塊面， 乾過我個糖啊！ 咁乾唔乾過我個荷包啊？ 喂，你有冇試過咧？乾洗翻嚟啲衫咧，隔兩日咧，啲衫都係熱噶。 兩日後都熱， 乾洗啊！ 唔 係 啊，乾衣啊！ 係講緊你屋企啲 乾 衣機啊！ 但係佢講得好匪夷所思，兩日後喎， 真係啊！ 唔係我知點解，因為佢嗰兩日咧就擲住嚟瞓啊，嗰啲衫 係咧， 都應該嘅。你條絲我諗兩日之後嗰啲應該乾嘅。 我條咩啊？ 你条 丝啊 ，A B C 个丝，马老师个丝，系啦，冇错啦。芝麻未来， 原来我一路写错字，原来系死丝。 未来数天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酷热，而家30度，相对湿度78%， 正啊！ 送俾我咧个看更哥哥啊，阿卢生啊，因为咧佢平时咧我以前有住咗一年 啊 嘛，佢叫佢叫卢啷 啷， 你唔好要讲啲嘢 啊， 真系 啷啷 啊，佢条命好啷 ，L O N G 人哋嗰 个 长辈嚟噶，唔好玩人，系因为咧， 即系佢叫啷啷。 我住咗一年咧，我都冇听过佢听收音机。最近咧，我做咗呢个节目之后咧，我发觉摆个老年咁大嘅收音机度，开到鬼死咁大声。我今朝咧搭 lift 落到电梯大堂，一开门听到梁明忠喺度嚟讲嘢。喂，平时冇噶，我话系啊，我想听你做节目啊，咁样 咯。你会唔会误会咗？其实佢系听梁明忠嘅神光第一剑之后就会识噶啦。 佢以为我系梁明忠可能。 冇錯啦，我以為你係梁榮忠啊，今日搞錯，係咪有人誤會過你係梁榮忠噶嘛？ 仲要誤會咗我好耐。 係啊，梁榮忠同我講過佢好唔開心。 個故事咧就係咧，我曾經一段時間咧喺呢個海鮮檔咧有個哥哥仔，喂梁生啱啦，咪先一見我， 梁生 實 佢一見我就，喂梁生，誒買海鮮嚟，咪俾個特價你咁樣，好啦，咁啊即係已經大家 friend 咗一輪之後，有一日咧我又去買嘢，佢同隔離嗰個阿太話：你知唔知佢係邊個？香港电台梁荣忠啊，我条鱼都搭埋落地，揸住条鱼都掉啊！嗰个睇，嗰个睇好犹豫咁望住呢个梁荣忠咧，咁样咯。 你学佢 啊先啦，你近到佢咪好 friend？ 咁咯，系有乜所谓？大家都系香港电台，系咪先？ 系啊， 你叫我咩名都好啦，梁浸浸啊，咩嘢都好啦。 其实都系嘅，因为你就会攞阿梁荣忠着数啦。 喂，我唔系攞佢着数啊，系佢以为我系梁荣忠，我唔系专登嘅。 咁其实你系唔专登之下攞。到梁榮忠著數， 肯定攞咗。 我都曾經攞咗唔少嘅，就係林先生嘅著數啦。我冇同大家講過 啊。你都似喎。 我有一次就攞咗個八折啦，就係因為林先生。 你唔係你阿林小姐嗱， 唔係件事係點樣嘅咧？就係我去咗有一間嘢嗰度買嘢，係名店嚟嘅。咁其實咧，我就係冇過一間名店嘅 V I P 啦。咁啊，跟住咧，我入去嗰時候咧，我喺度揀嘢嘅時候咧，嗰個 sales 咧就覺得好奇怪。咁因為佢同我講嘅就係話：你呢啲嘢你買咗嘅咯喎。 阿林小姐， 咁跟住我就係話我冇買過啊。咁跟住佢就哦 ，OK， 咁你试啦，咁试完晒之后嘅话，咁跟住咧佢就真系喺度出啦，咁就当然佢咧就当咗我系林珊珊啦，咁跟住同我讲，佢就话佢话诶，其实系嘅，唔好问我多事啦，其实你呢条运动裤咧， 你又买咗， 你上个礼拜已经买咗啦，咁跟住佢话不过 size 唔同。 瘦咗定肥咗 我就知道嘅就佢应该知道，或者佢系估错咗我系边个。咁跟住咧，我话唔紧要啊，你继续再出啦，上单。咁跟住咧，佢出之后就跟住佢就话林小姐胜为几多钱？我就知道佢知道我佢以为我系林珊珊。咁跟住我就话唔好意思，我知道你一直都应该系搞错咗，我唔系林珊珊，其实我系李丽润。 嗱，你 哇，佢真系非常之唔好意思，但系到最后尾时候佢都俾咗佢啲， 因为唔好意思啊。 我话冇噶， 系啊，冇所谓啦。 即系唔系将我嗰张单咪就攞咗佢嗰个 V I P， 你咪俾嗰個折頭我得唔得啊？ 既然我係林小姐，係咪先？ 係啦， 原來咧發覺咧圈中咧好多人咧，佢係認六成嘅咋，佢覺得你嘅身高啦，嗰個樣咁上下，佢就覺得係。 唔係，佢話我把聲好似，佢我同佢講嘢嘅時候咧，嗰啲拼聲啊，講嘢好似。 其實你係咪高過佢？ 我高過佢嘅，我高過 都 係 少少啫， 少咁多啦。 李麗蓉都高過你啊，林珊珊。 即係佢疏鬆啲個頭髮一樣。 我你知唔知我除咗梁榮忠之外咧，我又俾人認錯過係麥潤壽啦、張達明啦、邵國華啦咁。我覺得我樣咧係 fit 任何呢個高度。 百搭咯， 百搭。 係啊，呢個高度就係你咯。唔係 佢佢邵國華、 黃祖藍都似啊。 唔會， 如果係咁樣， 因為佢戴紅啦。 即係曾志偉啊， 似啊都似。 搞錯啊！咁如果我似曾志偉，你似陳欣健。你塊面咁長， 佢直頭係啦， 我係啊。 其实咧，我好想为咗你咧，同大家问一问，有冇一啲可能嘅，就系买一啲比较长啲少少 嘅口罩？ 口罩， 因为 其实咧，而家我真系 分零钟就拉一次， 好辛苦。 分零钟就拉一次， 系就成个鼻跌咗出嚟咧， 个口罩跌出嚟。 我讲翻一次，你知唔知有人以为我系边个？ 冇人有興 趣知道我等紧你讲啊，我唔知啊， 唐英年啊。我喺度飲茶， 佢又好唔開心。 真係啊！ 但係我哋嘅 operator 哥哥話係啊，有啲似。 哦，係咩？ 係 佢不幸定你不幸？ 我覺得好威 啊！佢不幸啦，仲使講嘅？ 好似我啲頭髮又係咁梳咗後邊。 唔會啩？ 真係啊！ 喺邊度啊？ 昌哥係咪啊？ 昌哥真係有啲似啊！ 我真係啊！ 咁不如你改名咯。 你講嚟聽下就嗰次咁點解係啊？喺乜嘢情況？ 我去一間酒店嗰啲 coffee shop， 咁跟住佢一見到我咧就哇即刻恭敬， 肅然起敬， 係啦，啲 全部嗰啲人，即係快啲起身，快啲起身咁樣，咩事咧？ 叫啲阿姐起身，點解要叫啲阿姐起身？ 唔係叫所有同事， 我叫所有同事起身， 係啊， 起身拍掌歡迎你入嚟， 要歪咗嗰啲全部坐翻正啊，企翻正咁樣，跟住有個好恭敬。即係最大嗰個啦，睇肯埋嚟，唐生歡迎。 咁你點咧？你係咪食咗呢個著數就扮落繼續扮落去咧？喂，嗱，起碼七折啦。 咁你叫啲嘢咪要好唔同咯，係嘛？即係明 叫紅酒啦，明明飲 明明唔飲紅酒，你要叫紅酒啦。 本來叫紅茶， 食個炒飯就走嘅，係嘛？跟住都起碼要一個即係鮑魚炒飯啦。 係咯，真係試過一次。 其實真係冇可能喎，睇佢個肚子啦。 真係唔似， 因為唐英年好 fit 㗎嘛。 係啊，我唔覺得。多次咯，不過 anyway 算啦。 唐英年會唔會因為咁樣開始盤平？ 躺平，反正都係，反正都係。 我唔想再努力啦， 我唔努力啦。 话我即刻换咗发型， 从此放屁啦咁样。 一次啫， 一次系一次一次一次。 边间酒店啊？你叫唐英年唔好去啦。 尖沙咀海边， 调转咗认咗阿马生咁样。 咁闹佢啊！唔系见到唐英年闹佢呢个马小强， 做唐英年 做节目咁差， 俾啲心机啦你，系咪？ 闹闹 唐英年。你真系攞着手， 真系人有相似，马有相逢啊！真系 唔关我事啊！真系嗱，唔关我事啊！你 马有相逢啊！你真系吓， 唉、哎，笑死我！ 除此之外咧，仲有冇人认错咗你系其他啲人啊？ 声就话似啊郑伊健， 郑伊健 系啊！ 你又懒多过又唔开心，更加唔开心。郑伊健边会似你把声啊？咁你 点知道、啊？ 你唱咗摇咩头摇又尾摆嚟听啊？头摇又尾 唱，我都唔识唱。 我觉得应该唱友情岁月。 友情岁月咁你识 唔？我唔识唱。 你识唱咩歌啊？咁 唔系，但系真系有人以为系 郑伊健， 你都呃、啊、到饭食喎，都真系吓，戴翻个假发揈下揈下吓，扮扮啊阿风云里边啊郑伊健嗰个样子，都呃到餐饭。 浩南哥系咪？ 或者浩南哥？ 我出嚟。 喂，我系浩南哥。 系啊。 喂，如果 浩南哥请食饭，随便坐。 唔系，我去酒店先嚟唐英年嘅造型入去， 系用个布 转咗个圈， 陈浩南个样出翻嚟， 系啦、啊，再嗌埋陈英健嚟、嗯， 你真系呃神骗鬼啊！唐英年 好开心， 你英年真系英年啊，下边加多两个字啊，你 早逝啊嘛。 加多两个字， 日本名 我都费事讲嘅。 日本名咪净系我姓英年，个名叫做祖世。阿诺， 犀利犀利， 英年做得嘅啲。 Very good, very good 啊！喂，嗱，风骚百名啦，咁啊，今朝咧好开心啦，陪住大家啦。虽然咧仍有雷暴警告嘅，咁不过今日天气咧相比琴日好多噶啦。有时咧比较都系一种幸福嚟嘅，系咪先？即系你唔一定会最好，但系你比较琴日今日算 OK K 啦。 唔系人生就 系 咁样， 人生就系咁样， 系咪啊？有起有落， 点会有完美嘅？ 阳光又有会 间中你会。唐英年间咗你系马小强，天堂同地狱啦，系咪先？ 有时啊， 攞嚟比喻下啫，系咪先？ 对于佢嚟讲系天堂啊，对于唐僧佢系地狱啊嘛，啱唔啱啊？都系对，都系相对嘅啫，呢个世界啱啱啫。 系啦，系啦。佢过咗咁多年天堂生活，过两日地狱得唔得？ 冇所谓啦，吓人咧，有时咧要适应嗰个环境咧，都要有个心态调整。好似咧近来咧呢几年咧吓，因为近来呢一年咧，咁啊好多人讲紧两个字叫躺平啊，就话呢个世界上的确会有一个叫贫富。悬殊又或者有啲咧叫做好难出人头地啊，脱贫啊，诸如此类呢啲咁嘅字眼啊，尤其对啲后生仔，我唔知道咧，有啲人会觉得，哎呀，我真系唔够你哋嚟啦，你哋好啲咧，一出世可能屋企咁有钱，哦、啊，你一出世你已经读咁多书，咁我哋咧可能呢叫屋企啦、环境啦，我哋都唔够你争，算啦，不如我哋而家咧就嗰啲叫佛系啊，香港叫佛系啦。 其实你讲呢个躺平主义咧，就系内地嘅一个讲法， 冇错。 咁其实喺唔同嘅地方嘅话咧，都有唔同嘅一啲演绎嘅，譬如我哋香港就讲紧佛系少年啦，如果你又讲紧嘅就系台湾嘅追求嘅就系啲小确幸啦， 冇错。 但系如果你仲要讲紧日本嘅话咧，而家喺度讲紧嘅咧就佢哋系低欲望嘅社会。但系其实对于经济嚟讲嘅话，未必系一件好事嚟嘅，因为其实大家都觉得就、我唔想再努力啦。年轻人亦都唔再相信嘅就系、 是，無欲無求 啊、总之你努力嘅话系会有回报，所以追求一啲无欲无求嗰啲处事作风啊。所以如果系咁样嘅话，其实未必系一件好事咯。回想翻我哋以前细个嘅时候嘅话，你系咪咁谂噶？ 我梗系唔系啦，我做三份工嘅， 做三份工嘅， 真系做三份工嘅，即系 我好勤力噶。 你边三份 啊？ 真啊， 唔系话想比较，不过就讲紧我哋以前系好唔同嘅。 嗯， 系啊， 我都系啊。 我最高纪录咧就喺 TVB 清水湾就做编剧，四点钟。 夜晚佢就做编剧，再夜啲做演员。 佢以为自己编剧，所以呃佢翻嚟做编剧。喂，你扫咗地先，编剧我俾张纸你求你，中意写咩写咩。最主要扫地，但你个卡片嘅嘢系编剧，请唔到扫地啊，搵条毛你扫住先啦。呃佢话编剧啦，佢一世人都以为自己系编剧。 我都觉得佢系，所以佢觉得佢自己 佢嘅才华点做编剧啫？ 系咪？我系咪有啲精神分裂？ 其实请佢翻嚟扫地，阿哥你扫埋先，编剧嗰啲系慢慢， 系 编剧做咩啊？ 跟住四点钟走啦，喺里边放工，我所以好开心。 其实未走得嘅，你吞 唔系啊？四点钟个个都系讲四点钟嘅班车。 编剧应该冇时间噶，系咪？你写晒得噶啦，你翻屋企写。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所以四点钟咪走咯。第二份咪就喺香港电台 做节目 嗰啲写嘢， 做啫，都 系啦。跟住六点钟。就去呢個樂富，有一個政務處喺度嘅。以前廿幾三十年前有個政務處，就係三樓。 做呢個叫做社區幹事， 好似好勁，幹咩？好似好勁咁啊個名幹事， 幹什麼 ？TCO 做咩啊？ 咩 O 啊？咩 O 啊 ？Temporary 嘅 TCO 啊？ officer 系， 哦， 喂，好好 ，officer 唔系啊，嗰个唔系咁拼，系黐线 officer， 唔系 temporary community， 系黐线 officer。 原来我一路都搞错， 唔好意思话俾你听啊。 OK， 由编剧嗰份工开始，一路搞错。 黐线 officer， 真系觉得自己好幸福， 虚幻嘅。 咁我哋 幻象 系真噶吓？ 你 呢度系咪 一世都系呢度？其实呢间房。冇人听嘅，冇出街嘅，我哋医紧你，知唔知啊？其实一个 therapy 嚟噶， 咩 p 话 therapy？OK OK， 哦，未食药哦，今日 黐线 officer， 哦，原来你做，咁都几好喎，咁你都捞下份工，但系咪得好少钱噶？ $16一个钟啊， 哦， 同埋廿几 多 年，几耐之前啊？ 30年前， 哇，30年$16一份， 仲有佢系必。定寫夠100个钟俾我哋， 哦， 系啊，所以有成$16，所以 即 系 黐线 therapy 都系差唔多，系咪？你要做够几多个钟，你就完成呢个疗程。 佢系一个 senior patient 资深嘅病人。哎，好啦，听10:30嘅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首次颁授七一勋章，并将发表重要讲话。本港首间中医医院预计2025年落成，同年第二季分阶段投入服务，将提供400张床位，包括250张住院病床。中医医院发展计划办事处总监张伟伦话：，中医医院将提供纯中医、以中医为主同埋中西医协作模式嘅临床服务，希望达至1+1=3嘅效果。张伟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现时90%中医师都在私营市场，3间设立中医或中医药学院的大学生毕业后没有临床基地深造，又提到如果要做好科研需要有病人群组，将来的中医医院将提供培训、科研等。他说中医医院成立首年主要以门诊、日间治疗服务为主，第二年会加入住院模式，期望5年内展开全部服务。日本副防卫大臣中山泰秀警告说，中国和俄罗斯之间合作所构成的威胁与日俱增，他说有必要对北京向台湾的施压觉醒，保护台湾。路透社报道，中山泰秀在美国一个智库的视像活动上质疑日本和美国等多国自1970年代以来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能否经得起时间考验。中山说，中国在太空导弹技术、网络领域、核子与传统武力的威胁与日俱增。他形容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领导下，中国有着雄心勃勃的想法和意志，所以大家必须觉醒。他说有必要对中国和俄罗斯展现威慑力，指出俄罗斯在日本宣称拥有主权的领土和美国夏威夷附近都加强军事演习。美国迈阿密海滩北部住宅大楼部分倒塌事件增至11人死亡，仍然有超过150人失踪。救援人员在潮湿和炎热天气下，再挖掘出多两具遗体。大德院院长形容家属一直等待亲友的消息，十分痛苦，强调搜救行动会继续。有亲友在现场提供 DNA 样本作比对。 出事的大楼在当地上星期四凌晨局部倒塌，事故原因仍然调查。美国连同以色列和墨西哥的人员参与搜救，当局又出动大型机械搜索犬、声纳探测器协助搜查，但是搜救队伍对上一次救出事件的幸存者已经是四日前。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日间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的11:45，现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150点，跌118点，成交金额4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83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39点，跌10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96元，升5毫；美团是329元，升4毫；阿里巴巴219.8，跌2.2；药明巨诺27.25，跌3.75；吉利汽车25.75，升2.5；恒生中国企业109.55。跌7毫，比亚迪股份236.2，升4；盈富基金29.56，跌8仙；李宁94.3，升4.5；中国平安76.8，跌1.0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2，日元110.48，瑞士法郎0.921，加元1.235。人民币6.462，英镑对美元1.386，欧元对美元1.191，澳元对美元0.755，新西兰元对美元0.703。日经平均指数报28,791点，跌256点。港金现价报16,45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5.37美元，卖出1,77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一带挤塞，车龙过咗豪景花园，去到加龙村附近嘅。重复多次咧，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车龙过咗豪景花园。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收费广场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一带咧只系车多少少，排到去瑞丰花园，就系狮隧出九龙方向，近住收费广场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排到瑞丰花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排到去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水街；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慢车。咁喺新界方面咧，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咧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去西贡消防局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御龙山。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沙田岭隧道大围入口去九龙，同埋龙翔道天马苑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See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消费券计划7月4号起接受登记啦！年满18岁嘅合资格香港永久性居民同新来港人士，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登记，或者将书面表格交去指定银行同邮局。AliPHK、八达通、拍住相或 WeChat PHK 4-1，分期收到5000元消费券。7月17号或之前完成网上登记，仲可以喺8月1号收到第一期消费券。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有阵时做错一个决定就足以摧毁整个工程项目，例如在法国简单转个地窿就搞到整个小镇都出晒事。 是啊，搞到新的建筑物倾侧晒，啲旧楼仲出现裂缝添。 如果飞到上外太空出现爆炸性事故，就更加得人惊添。 讲紧嘅系阿波罗13号啊！ 点解呢啲工程会出事嘅呢？ 电视节目《历史二三事之》， 点解工程又出事？ 今晚9:30， 港台电视31。 点啊，细路长！ 琴日我阿妈赞你喎、 啊。吓、啊，你妈咪赞我？ 系啊，我妈咪话你系一个好老师啊。 真系？佢点样讲噶？快啲讲俾我听。 佢话无论你做啲咩事，只要我哋唔好学，咁就已经系一个好乖嘅小朋友啦。 吓、啊， 唯一一样嘢叫我哋要学嘅 系咩？快啲讲，快啲讲。 就系、是、每日10:00到1:00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丰收快活人啦。真系我越听越开心噶。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丰收快活呀！ 好啦，咁头先我哋讲到嘅就系话咧，而家嘅年轻人啦，系嘛，都系兴咗嘅，有一种咧就系叫做躺平主义啦。咁、我哋香港啊佛系少年啦，有一啲嘅小确幸啦，同埋喺日本方面嘅就讲紧，就系话即系啲低欲嘅啊，唔系啲欲啊，我哋啲欲啊， 欲求嘅欲 社会啊 ，desire。 咁我哋都有讲到嘅就系话，即系我哋细个嘅时候嘅话，又真系同而家嘅年轻人嘅话个睇法系好唔同嘅。 我细个嘅时候咧，甚至咧帮啲 auntie 咧、阿姨咧穿胶花啊，呢个好旧香港人先会有嘅一种认知嚟嘅，因为咧嗰阵时咧，因为好多人咧，第一佢要做家务啦，佢唔可以出去打份工啦，咁就喺啲工厂咧接一啲胶花啊，或者穿猪仔啊，我记得呢 mainly 呢两样嘢啦，咁嗰啲小手工业咧拎翻屋企咧，咁就做，咁我哋啲死僆仔又其实边有又冇兴趣班啦，有啲上堂又好短时间咁，翻到屋企冇嘢做，喂阿计过嚟帮手，好咁样， 系啊， 我屋企系咁样做，咁就穿咯，即系成日吉对手损晒，因为唔识咧，佢有支好长嘅大头针。穿嗰啲猪，穿咗一条猪咁样，跟住交俾大人，佢打个裂，咁就叫完咗噶啦。 死啦！点解我都有试过？ 你试过啊？ 同埋咧，我变咗一个好叻嘅，开头嘅时候可以一粒一粒咁穿，即系跟住你唔需要噶。 我知道，插落个 插落去个袋嗰度，系咁怼， 大人系咁 怼，跟住就会好快。 你有冇穿过胶花？ 我冇穿过胶花， 猪仔嗰啲。 我净系剪线头啫。 哦，剪线头， 剪线头，但系好郁闷嘅。 你有冇啤过嘢啊？ 你知唔知点解你净系得剪线头？佢连咁简单，我哋都唔信你因为剪线头最简单嘛， 速。其实猪仔有几难啊？我想请问，穿猪仔有几难、啊？ 穿猪仔唔难，但系对猪头饼嚟讲，穿猪仔好难。你明唔明？猪仔对猪头饼咧系完全冇办法。 你唔好， 我冇话你啊！ 你唔好话晒姓猪嘅人啊！ 我冇话你、啊。 猪氏家族嚟揾你。 不过系嘅，我哋以前会有好多呢啲咁样嘅小手工嗬、啊，就会拎翻屋企咯。咁啊会帮下手啊，咁样帮下 帮补家 计。但系屋企真系会俾翻钱你噶、 啊。哦，我冇。 有啊，我有， 我有啊，我纯粹贪 玩 嘅。 哇，咁少啊，我有 5蚊，已经好开心噶啦，跟住去买孖条 啦。剪线头都有5蚊啊？ 有啊，但系我唔知可能系3个月一次。 你系咪肯定你自己剪线头定系剪咩头啊？ 我肯定系速断咗， 系 速又断。 咁头先你讲到你打三份工，系啦，即系 到出嚟社会做事。 阿蕊咧有冇试过啲比较辛苦啲嘅去打工啊 ？part time job 啊，暑期工。 我觉得其实以前嘅对最差暑期工嘅反而系玩嘅、以前我哋嘅暑期工嘅多数都系放暑假冇嘢做噶嘛。咁通常你会唔会系咁样噶？即系第一日你就会将所有暑期作业做晒？ 我冇咁勤力噶，冇咁勤力。 我有啊， 你有噶？ 我有、啊。 跟住嗰啲日子系玩啊？ 冇错，梗系啦，我哋咪打工搵钱啊！ 系啊，做暑期工。 係啦， 咁有幾個、哦、 考完試嗰幾日已經喺屋 喺度 做 有啲咩做啦？咁我嗰陣時候咧就係去一個工業村，就揾一啲嘢，係、嗯、我就記得嗰陣時係啤嘢嘅，啤啲咩咧？我哋香港咪有一個我屬於我哋嘅 airline 嘅，係、咪、？Cathay Pacific 就係、是就唔怕講埋啦，因為嗰陣時候真係會咁樣批出嚟嘅，就要將我哋嗰啲 headphone。嗰陣我咪有 headphone 噶嘛，將佢咧卷好曬之後咧，擺落去個膠袋嘅之後，跟住咧就係又揾一個嘢就係啤佢，每一日就係咁樣做，咁、樣做就唔做幾個鐘咁樣啦。咁跟住咧就係睇下你做咗幾多個而建計嘅，計件嘅，幾、好嘅。咁跟住我就會俾翻錢。 聽落都唔係好辛苦，即係佢揾個機咁樣懟個膠袋，佢咁樣即係。 不過你好機械啫嘛，即係其實你 好多工作都機械 嘅，啤住啤翻佢咁樣啦，跟住就擺埋一邊咁。 我想問下嗰啲headphone有冇抹啊？有冇人洗？ 唔使嘅，係新嘅。你估你咩？ 新嘅 headphone 嚟嘅。總之佢就係俾個 headphone 你。 咁但 係 如果有個陳大文用完之後，咁嗰啲會點啊？ 咁我就唔知啦。 回收嘅啫， 呢個係另外一個工序咯。就係我哋就只不過係攞個因為其實僆仔啫嘛，做啲咁嘅嘢其實基本上冇咩嘢。但係有啲佢都未必俾你做，因為嗰個熱嘅，即係攬落去嗰個係即係個啤埋一齊嘅就係熱。 都係要小心 嘅。太細個嗰個都唔俾你做。 都係要小心。 你有冇印象幾多錢啊？嗰陣時？ 唔記得啦，我試過有一次好勁咯，攞幾蚊 一日 跟住就唔做啦， 係啊， 係啊， 俾人剝削啊， 唔 係 因為 幾蚊， 唔關事，唔係俾人剝削，而係我哋抽埋嗰幫，我哋已經可以用係夠錢啊， 夠錢去玩 喎，係啊，買包嘢食啊， 係啊，游水啊， 因為佢個要求唔係咁高啊，佢唔係諗住買樓，佢諗住買雪糕啫， 冇可能，係啦，冇可能啊，係啊， 買嘢食啊，最緊要 冇錯， 就係同埋一齊幾個，即係最緊要係有幾個 開心心， 有幾個話俾你走啦，我哋去玩啦，咁樣嘅話你就會走噶啦， 細路仔啫嘛，係咪？ 細路仔啫嘛， 我咧。试过喺公园做呢一个暑期工， 公园 系啊，嗰个游乐场协会请我嘅，咁公园做啲乜嘢咧？咁其实你话系咪好辛苦又唔算系，但系你全日要坐喺公园咯，但系有凉亭嘅，有 office 嘅，即系佢有一个嗰啲叫做 locker 啊，定系有个门咧锁晒嗰啲康乐设施啊，咩康乐棋啊、乒乓波台，咁如果有啲阿伯要捉棋咧，你就你捉棋又好啦，等等，咪攞个象棋出嚟俾佢咯，咁跟住佢就捉咁啊，细路仔哥哥我想打康乐棋，我开俾你啦，咁样，即系做嗰啲啊，仓库管理。OK 啦，就空气清新嘅，唔佢一次空气清新系咪先？咁我安慰自己都空气清新嘅，坐呢船 系啊，你同你讲 有雀仔声嘅， 有乜得着啊？咁因为嗰度空气清新，终于 有啲新鲜空气吸 唔系咩？ 索啊！ 咁你坐喺工厂，你坐喺工厂，你对住个啤机。系咪我呢度好啲先？ 真系真系有味嘅。 系啊， 系啊。 以前嘅 OK。 你立嗰啲胶咧，有溶嗰啲味噶嘛？咁我呢度空气清新，又望住大自然，系咪有啲树啊？啲阿伯又捉棋，阿伯唔系咁捉噶。嗱，呢个 诶，梗系咁啦，捉上市啦。 咁我明啦，咁我明啦。可能因为就做完嗰个之后，我唔识高， 闻得胶多， 闻得胶太多， 闻得胶多，好似个日本人咁，闻得胶多。 文德胶多，系一位作家嚟嘅。 文痴郎嘅细佬，文德胶多。 冇错，你嗰阵系咪用 五嚿水？ 哇，好多钱啊你！ 五嚿水，喂，成个暑假，即系成个暑假。 我几蚊咋？ 佢几蚊又真系俾人剥削，我觉得系真系有机会俾人剥削。 我又唔系一个月， 我唔系一个月， 我唔系一个月啊！我成个暑假 across 成个两个月啊， 当两个月啦， 系啊， 都多啊，我都过我正职 啊， 你咧？你做过啲咩暑期工？ 我做过一个最蠢嘅岗位。就係嗰啲玩具車廠， 其實唔係個崗位蠢，邊個蠢就派佢做。其實 應該係 個崗位冇蠢到。 哇！嗰、那個咧最衰咯，玩個位摩打，你嗰啲摩打玩具車有個摩打噶嘛，然後那個摩打前面有粒白色嘢噶嘛，就係嗰啲齒輪咧。我負責將嗰個摩打 壓 落去嗰個齒輪嗰度。 要唔要好大力噶？ 要啊， 系咪啪一声咁样就？ 唔系噶，新嘅任何入水嘅嘢都要用嚟噶。 搞到我第一日翻屋企呢个个肚都痛。 关个肚咩事啊？ 你用个肚嚟噏 吓？你嗰阵时个肚已经咁劲噶啦，你个肚嚟做嘢啊？ 唔系啊，要手呼吸。 应该俾多啲钱佢。人哋话叫带佬翻工咧，佢系带肚翻工。唔系带 佬 翻工， 冇佬咪带肚咯。唔系可以点啫？ 哦，原来老土又咁嚟嘅。睇明白就、 哦、明白。 喂，好啦，10:48，翻嚟会有另一环节网上情。三十一度气温，今日都系比较热啲啲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11:09。 非常之好听嘅呢首歌系咪 Richard Marx 嘅？ 冇错 ，Right Here Waiting。 在大家喺度等候紧大家， 等候大家。一阵间我有呢个网上情啦，会讲啲咩啊？ 今日个网上情讲吹气球balloon。 Blow balloon. 。Oceans apart, day after day, and I slowly go insane. I hear your voice on the line, but it doesn't stop the pain.If I see you next to never, but how can we say forever? Wherever you go, whatever you do, I will be right here waiting for you. Whatever it takes, or how my heart breaks, I will be right here waitingTook for granted all the times that I thought would last somehow. I hear the laughter, I taste the tears, but I can't get near you now. Oh, can't you see it, baby? You've got me going. 早上我们有这首歌叫 Right Here Waiting Richard Marx 的名作，陪着你的是 Radio 2 FM 94.8 至 96.9 风骚快活人。在直播室有梁继章，有李丽蕊，有马小强，直到晏昼一点钟。 Oh, can't you see it, babyGot me going crazy. Wherever you go, whatever you do, I will be right here waiting for you. Whatever it takes, or how my heart breaks, I will be right here waiting for you. 网上情，负面想法就像一个气球。人经常会有负面的想法，怎样可以将负面的想法驱除呢？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当你的手掂到火的时候，需不需要有人叫你，你才可以拎一只手？今天教你一个气球练习法，首先买一个气球，摸摸佢，啊，而家扁嘅，跟住就吹，一路吹，一路吹，然之后就捻住嗰个气球嘅口，唔好俾啲气走，跟住回答以下嘅问题啦。呢个气球而家胀胀，绷得紧紧，里边充满乜嘢呢？气球里边嘅空气系边个吹入去嘅呢？如果你可以做个决定，将个手松开，跟住会点啊？气球里边嘅空气。好想做一件乜嘢事呢？气球里面嘅空气因为乜嘢而做唔到呢？回答完呢啲问题之后，放开手，等个气球一声放晒啲气出嚟。 好啦，而家闭上双眼，谂一件你最近担心、烦恼或者痛苦嘅事，尽可能系要睇到呢一件事嘅。系咪觉得好唔舒服呢？而家将你手上嘅气球当作系你嗰种负面嘅思想，然后回答以下嘅问题啦。呢种感受嘅能量压抑喺心里面好唔舒服，系边个造成嘅呢？积压喺你情绪中心嘅能量，好想做乜嘢事呢？呢啲能量点解冇办法做到啊？系因为如果我哋决定放手，真系放手，会点样啊？回答完呢啲问题之后，放开双手，想象气球里面嗰啲负能量释放出嚟嘅声音。你谂下，人系点样松开手上烧烫嘅石头？点样放开紧绷嘅气球呢？只要一样嘢，松手就可以噶啦。一般人平均每日有50,000个念头浮现又消失，每一个念头都是从一个极细的念头开始，慢慢长大，从一颗小气球变成大气球。无论你的感受有几强烈，有几痛苦，只要你不要继续往这个气球吹气，它就会慢慢变小，然后会消失。即是等于有些不开心的事情，是因为你听到些东西，见到些东西，只要你将它放低，话给自己听，这个只不过是一个念头而已。心中的负面能量就像气球，请松开双手，它就会消失，就像空气一样。 I have the New York Times 14 dimes and explanations all the most profound nursery rhymes before the rivers run dry before the land said goodbye let us be kindSo don't just throw your love about It's not too late to find out Before the sand is all run out Of the hourglass The carnival is hereClowns appear, plastic painted people hold each other near. Hopes are always high, they echo off the sky. When it's over, there's just the lonely sound of goodbye. Before the rivers run dry.Before the last sad goodbye Let us be kind to one another We can try So don't just throw your love about It's not tooFind out before the sand has all run out of the hourglass. Too late to hide it now. It's all around us now. Oh, I want you, girl. Come now, beside me now.While there still is time, and all my fun rhymes still rhyme. Let me love you now. You can drink the good, good wine before the rivers run dry, before the last say goodbye. Let us be kind to one another. We can try. So don't just throw and me, hey, let's find out before the sand has all run out of the hourglass. 好，关尾就 Blue Balloon 啊，来自一套电影，唔知道你有冇睇过叫《人世鬼大》啊吓，好听嘅。 人世鬼大系咩？人世鬼大系呢一首啊？ 系啊系系，即系讲诶一 对， 唔系咯，嗰个就系另外一套《两小无猜》。 两小无猜啊嘛， 嗰套正啊。 好， 快到 11:00，咪翻嚟咧，我就会有今日嘅 漂流教室。 今日会讲啲乜嘢？ 哇，犀利咯！个题目都有十几个字长， 系，请讲。 讲 唔讲得晒啊？ 讲得晒， 秒系。 同年同月同晚。同一个同名同姓同埋同性别嘅人分同一间房同一张床，你同意吗 ？OK， very good。 咁到底呢个同系咩咧？咁样咁就留意11:00之后翻嚟风骚发明马老师嘅漂流 教 室 啦。 而家先听11:00嘅新闻，翻嚟继续。OK， 平台嘅公布。對於節目宗旨及調動的製作人手轉變，發言人說收到有關查詢會盡快回覆。澳洲新南威爾士州新增19宗新型肺炎本土確診個案，當中17宗與早前感染的病例有關聯。位於新南威爾士州的悉尼和周邊地區目前正實施封鎖措施，直至下個月9日，多個行業都受到影響。當地已經出現過百宗涉及 Delta 變種病毒個案，州政府憂慮確診數字會進一步上升。日前叫停同澳洲旅遊氣泡安排的新西蘭政府說，過去多日未發現本土確診，將局部恢復同澳洲南澳地區首都領地塔斯曼尼亞和維多利亞州的旅遊氣泡安排，同時星期二午夜起取消所有在首都惠靈頓的防疫限制措施。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日间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1:45。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115点，跌151点，成交金额61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77点，跌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15点，跌13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94蚊，跌个半；美团328.8升两毫；阿里巴巴220蚊，跌两蚊；盈富基金29.52跌1.2；恒生中国企业109.4跌8.5；吉利汽车25.7升两毫；药明巨诺27.7跌3.3；比亚迪股份233.8跌1蚊；李宁95.4升1.55；中国平安76.8跌1.0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 美元7.762，英镑10.764，瑞士法郎8.435，澳元5.865，加元6.289，新西兰元5.459，欧元系9.247，每百日元对港元7.02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267。日经平均指数报28,791点，跌256点。港金现价报16,45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5.05美元，卖出1,775.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快线的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榄上斜一段咧都系车多。咁另外啦，城门隧道啦去荃湾方向，较早前管道里面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城门隧道出荃湾咧都系行车缓慢。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落山道，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在水街。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慢车，排到城市花园。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卫理道来回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医院一段呢就比较挤塞。在新界咁，头先讲咗屯门公路咧大榄上斜车多啦，咁另外一段咧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丽城花园嗰段，咁排到去丁九。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天马苑来回、沙田岭隧道大围入口九龙。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适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有冇人帮到我哋啊？ 雇员再培训局帮到你。再培训局推出全新嘅第三期特别爱增值计划。协助失业或就业不足人士提升技能，课程增加到成450项，不限学历，学费全免，仲设有每月最高5,800元嘅特别津贴，企业可以免费包班。快啲打182182或者浏览 elb.org 了解详情啦。 CIBS 老想跟你说科技，科技帮紧你，帮紧你。 防湿咁装置，佢就话俾你听几时要去厕所，等你了解自己膀胱几时装满，减少呢个湿浸嘅次数。 跑步者联盟教练篇，教练之路是这样跑成的。 我哋运动心理教练角度嚟讲咧，你发觉如果一个成日谂受伤嘅人，经常都系受伤患者，但系如果佢将健康摆喺脑袋，将安全成为咗个主题，咁呢个运动员咧就可以继续行去精英运动员嘅路啦。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洗脑桌，企起身。 咩事啊，老师？ 我仲未合眼瞓啊！ 我冇合眼瞓、啊，我头先眯埋我谂嘢啫。 谂嘢系嘛？好，我问你一个问题：有一只狗，一只猫，一只老鼠，佢哋要搭船过河。狗会咬只猫，猫又会咬只老鼠。请问分几多次先可以全部过晒河，冇人受伤 咧？一车， 点解？ 因为只要开着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快活人俾佢哋听，佢哋就唔会咬对方啦。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丰收快活人。 马老师。刘教室 知 听住啦，同年同月同晚，同一个同名同姓同埋同性别嘅人分同一间房同一张床，你同二妈。我想问下你两个有冇遇过啲同你同名同姓嘅人？ 我个字好难噶， 未遇过， 因为个女字啊，系啊，我真系未遇过。你 同名同姓 真 系好，系啊，我有一个以前咧就我老师嚟添啊，即系我上堂嘅时候，个老系啊一个老师咯，即系 即系佢唔可以闹你， 唔系中学嘅时候嘅老师，系后来出嚟即系嗰啲叫成人教育啊，即系嗰啲咧，我记得公开大学，公开大学，我读一个儿童心理课，个教授咧叫刘继章， 哦，刘继章， 系啊，叫刘继章， 唔系姓梁， 系即系我先系坚继章呢啲， 我知啊，系啊，你个佢系刘嘅，你系坚， 我冇咁讲，听讲啦，同埋以前咧喺我屋企附。近有个医生咧叫梁继笃，因为医生我费事讲佢名啦。总之佢同我争一个字啊，梁继笃。 哦，梁继笃 争我一个字咯， 真系叫梁继笃。 唔系笃啊！ 我睇边个医生，我睇梁继笃啊！我发烧。 我费事讲人医生个名啊嘛。 笃医生烟雾傻。 阿笃医生啊， 笃住点写？ 咁呢啲费事啦，医生个名唔可以公开讲。 知道知道。 系嘅咩？我唔知啊。 我话俾你听，我一生人咧撞过。两个人同我同 同你同名，马小强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你个名又真系好街嘅， 咩叫街啊？ 即系通街都系咯，小强喎，好容易有人撞噶嘛，系嘛 ？OK， 嗱，话说呢个故事咧，发生喺四年前 啦， 东莞。我想问你一 个，攞翻嚟讲 一个问题，唔系因为呢个故事几得意， 系。 就是成功 的，即系有成功的例子啦。 我想 揾 翻啲成功故事， 激奋人心啊！ 冇错，我想问一下， 你好多失败奶， 饮咗好多失败奶嘅， 我听好多， 饮几支失败奶， 我听好多神 lose 3 mil 啊，嗰啲叫做 lose 3 mil， 佢成个雪柜都系 lose 3 mil， 日日饮拍几支，所以而家成个样都系失败样啊，系啊， 咁咧，我想问你，东莞有咩叻啊？ 我可讲唔讲出街噶？ 得你咪讲咯，即系你唔知 系咪工业城市咧？可唔可以咁话？ 可以，可以 系咯，工业城市咩？ 其实仲有好多其他嘢， 有好多其他业务都 咩业都有啦， 系啦。讲两嘢正经嘅，系运动嚟嘅，因为羽毛球。 哦， 唔系东莞羽毛球， 即系佢出产羽毛球定系打羽毛球？ 我知，仲有米粉。 扬州就有炒饭咩？系啦，东莞就有米粉。 另一样出色嘅运动咧，就系篮球。 哦， 即系佢哋如果嗰啲篮球队系好， 多数嚟自东莞嘅， 冇错啦。 点解咧？ 唔知喎。 东莞啲人比较高大啲。 佢又唔系啊，反正佢羽毛球同埋篮球都。 其实我觉得可能系嗰啲资源咧，如果系有着力去拨一啲资源去培养啲人咧，就会得嘅，系咪先？ 咁当年咧有一个篮夹。同我名一樣嘅運動員，佢打前衞 甲組嘅 甲組， 你打咩位啊？ 我無位， 無位，你打前衞 無位，無位， 無位，或者係無， 都係三個字。 又咳， 咁咧呢個人咧，話説咧，我都即係見過一兩次面，握過。 但有冇人介紹過啊？有人介紹？ 有，因為從因為佢帶出。 点 解你 会见 面？系咩场合？ 因为 当时 我响一个香港嘅玩具公司嗰度做嘅， 咁啊更加冇可能。 佢真系百业萧条，因为佢个行，佢一去嗰行就执嗰行，一去嗰行执啊，所以而家就咁执咗好多行业。 你俾机会我啦，好唔好 ？OK， 好。阿唐英年， 继续啊。 OK， 咁每一年咧，东莞嗰啲媒体咧，去到年尾咧，即系过年前咧。就會招待曬啲企業啊，或者一啲知名人士啊，咁一齊去。 你屬於咩啊？咁你係屬於企業家定係知名人士？定係 loser？ 佢真係企 loser 遊旅行團 loser 代表隊。 佢嘅名單咩？係啊，佢自己個就係嗰個咪就係你頭先我飲過奶咯，係咪？你就代表嗰個 失敗奶， 冇錯啦， 失敗奶 係啦，失敗奶。咁咧佢就會即係招呼過年前咧，就會招呼曬啲人咧，就去玩兩日嘅，即係住一晚，然後咧食飯啦，夜晚抽獎啦咁樣樣。 邊個搞噶？ 媒體 為咗乜嘢？個媒體 即係年尾嗰時啊， 來自唔同嘅範疇嘅 交流咯，係 嘛？佢哋都 係 喺埋一齊撈亂下，大家傾下偈， 諸如此類啦。咁我。 咁你 係 代表乜嘢啊？ 我代表我哋公司啊！ 我咪就係話出你間公司嘅就係做緊乜嘢 啊？玩具代表即係玩具嘅，咁就去玩啦。咁有呢啲 咩玩具啊？ 无谓玩具咧，都话 小朋友 有钱话有无谓啊嘛， 小朋友 玩具， 系 啦，冇唔啱你 边个话？我有啲嘢都好少噶， 气啊嘛， 气啊嘛，答中咗，冇错，就系 小 气 啊嘛。 O K， 咁呢啲唔使钱嘅，梗系佢啦。 你啊嘛， 我梗系我啦，又有 有得去啊，行下嘢， 有抽奖， 冇错冇错， 同埋派卡片， 系 嘛？ 咁因为 有冇带啲小嘅玩具 交流交流嘛？系咪先？ 有， 真 系要噶。 你带咗啲咩？有 咩 代表性嘅香港 公司即系攞一箱嘢，其实咧好坦白，好多都系啲即系 夏兰 嘢，夏兰嘢啊，即系都系啲新嘅 煮饭仔啊。 铁皮玩具，我想揾翻 嗰 个。 铁 皮玩具，我哋以前玩 嗰 啲 小路宝嗰啲。 我好想揾翻嗰个咧，就有两只 星星打查查， 有两只鸡。 嗰个 我真系星星打查查。 嗰 个好似手枪嗰个嘴咁样喺度。 系啊， 我哋唔系，我哋系玩整嗰啲遥控嘅玩具，即系遥控车啊，遥控。 你嗰啲遥控真系遥控，定揾只脚掹佢个喐嗰啲？遥控噶啦，嗱，揾只脚掹佢个喐啊，嗱，系咪先？ 但系你要遥控佢只脚掹。 系啊，你揾只脚掹佢噶，系啊。 要用嘅啫，嗰啲好复杂噶，我哋唔搞唔复杂嘅嘢，就系整嗰啲啦，咁又攞一箱去啦，即系佢哋最主要都系咁啊，大家联谊下啦，咁啊，梗系好开心啦。 而家仲系未起发，未出发，佢讲咗咁耐，仲未出发， 系咁噶啦，未出发先兴奋，即系跟住佢当去咗噶啦。 系啦，咁我就同一个公司嘅公关嘅女仔一齐去嘅，两个人，因为佢又识嗰啲。 你有冇心？ 即系你个女仔系做公关嘅， 靓唔靓啊？个女仔，即系你同一个女仔单独去 trip， 你会心会唔会有啲邪念啊？会唔会？ 冇。 我会喎，如果系你两个女一男一女， 其实佢一路都讲唔到，我讲唔到入狱，同我哋两个都有。 佢 skip 咗中间一段，skip 咗剪咗，冇讲到。 唔系你听我讲先啦，会有发展噶嘛？咁啊，梗系去啦，系咪？因为嗰度比较远嘅，嗰度系清远，我喺东莞。 清远系咪远？有冇清近嘅？ 冇， 冇噶， 系冇难嘅。 冇咁，有你啦。 清 远就你，我就你，系啦。咁梗系去啦，同埋车埋呢一箱嘢去啦。诶，好啦，好啦。去到咧嗰度咧係一個嗰啲幾民宿嘅地方嚟嘅，即係一間屋一間屋一間屋一間屋咁嘅。 哇！發達啦你！ 正啊！咁我即時已經同嗰個女仔講，我哋陣間攞咗間屋之後咧，睇有咩環境。 一間屋，一男一女咪攞兩間屋咩？ 你聽我講嗱，然後可能會嗌啲朋友嚟，你有需要嘅你嗌你嘅朋友嚟又得。睇个咩环境先啦，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哋一齐玩，玩咩啊？哥哥， 四个人系咪开心啲啊？ 系四个唔知，我未玩过。 睇下玩咩咧？ 打麻雀咯，打麻雀开唔开心啊？ 开心， 我唔识，我唔识。 咪四个嘛？ 系啦，一索咁几开心咧。我佢又攞儿童咁几开心。 你有咩特别意思噶？你 冇冇意思，冇意思，冇意思，麻雀啫。 吓，纯粹只不过系因为你哋两个系代表同一间公司，所以就分咗一间屋。 但 系 一间 屋。 系咪有幾間房 噶？ 系咪有幾間房？ 唔知噶，唔知噶，即係未。 嗰間屋裏面有幾間房？ 我哋未去到。我 民宿喎。 係一間獨立獨立嘅，我哋未去到啊！啊，諗住好興奮啊，因為我睇咗 catalog 介紹，哇，正啊！快啲去，快啲去。去到嗰日咧已經好晏啦，五點幾啦，因為通常佢哋食飯六點鐘嘅，就要開大會啦，又抽獎啊，又有人講嘢啊，乜乜乜乜啦。快啲去攞房先啊！一去到個 reception 比較簡陋，嗰陣時係。一月份，凍凍地，特別係山區，好鬼死凍。 係，暖氣都冇開係嘛？ 係啊，冇暖氣嘅，俾個名佢，馬小強。 係， 咁個女仔喺度 check 啦，馬小強，馬小強。你攞咗房咯喎！ 哇，咁驚！ 我攞咗房， 鬼故嚟嘅喎，你呢個係 同埋我未喎，我邊度睇佢？真係攞咗咧，跟住我開始見到佢額頭咧飆汗，因為佢好驚嘅嘛。 得一個馬小強。即系佢个 list 嗰度得一个马小强。 系啦，佢话你攞咗咯。 嗯，几多点钟嚟咗噶咯？ 系啊， 系嘛？ 即系锁匙都俾埋。 你咪有病啊？其实 攞完唔记得，行出去再攞。 因为我都争啲嘢未做。 呢个阿兹海默症系。 嗱又咳啦。 真系唔系，嗰个女仔都话唔系啊，未攞噶，啱啱到咋？我哋乜乜公司啊咁样样。嗰个女仔死啦！我真係冇辦法安排啦，而家因為全部俾個媒體包曬，冇噶啦，係啊，咁點啊？我話不如咁啦，你哋先去食飯先，因為就嚟夠鐘開始噶啦。 參加咗嗰個 係啦，我幫你睇安排先啦，係啊，因為佢話真係冇啦，包曬啦。 咁啊是但啦，同個女仔個夾咧就擺咗喺佢個 reception 嗰度， 因為嗰度地方太大啦，佢安排咗一架嗰啲叫做高爾夫球車。 哦，哇，大到咁啊，個民宿 噶大佬， 即係成個山都係佢哋嘅。係 啊係啊，又有 啲好正 嘅，又 有激流，好開心。 如果有車坐正咯，如果唔係咧，阿馬生啊，嗱，餐廳喺嗰邊，行十五分鐘你食， 唔會，佢哋一定會有安排 有 呢啲 嘅，係啊係啊，但係。 或者佢一句硬你 碌过去， 落山就 碌落去， 会快啲咁样。 系啦，咁啊，唔紧要啦，快啲去啦，因为听讲今晚咧又会大抽奖咧，礼物几丰富啊。咁啊，即刻同佢 直跑过去啦， 然后跟住架车咁去到啦。哇，高朋满座，好多人啊，好开心啊。食食食食，跟住同个女仔讲，喂，冇房点搞啊？ 我哋自己揾酒店啦，咁 唔得， 系咪？ 我谂去到嗰啲咁偏远嘅地方，系嘛？ 好难揾， 系啦，应该就唔好 啦。 方圆， 但我唔系好明就系，如果有一个要同你同名同姓嘅人啦，佢又叫马小华攞一间房，点解唔叫佢出嚟，然后大家对即系对质一下咧？喂，点解你用咗？ 佢冇时间啊嘛， 冇时间， 系 啊， 为 咗食嘢 去 抽奖， 有冇留意剧情 啊？ 系啊，梗系啦，因为佢要抽奖啊， 系啊， 即系你眼净着眼就抽奖食嘢， 梗系啦，紧要过间房啊嘛。 好，因为我觉得间房实搞掂到嘅。即係睇你點搞啫，我唔知點搞啊嚇！即係我覺得一定有辦法。 夾硬就係入錯人哋間房 咯，入翻另外啲人房，霸住嘅，霸住。 哦，跟住抽獎啦！我哋集團好高興啊！大家今年即係又乜乜乜乜啦。哦，開始抽獎有二十份禮物，準備抽獎啦！抽 有冇抽你嗰啲爛鬼玩具？ 抌抌抌抌心口抽到之後， 我警告你啊！你唔好話爛鬼玩具。哦，抽。跟住我叫女仔，喂，你帮我留意一下，睇下抽乜嘢。好，跟住第八份，马小强， 哇，开心死你啦！ 跟住 你为咗都系咁啫嘛， 啱啱想起身， 系啦，我因为我知道咧，佢点解搞错咧？可能即系个篮球员都嚟咗，即系我同我女仔对嘅时候咧，即系有机会系咁样样，可能佢登记错啊，唔系，跟住个女仔话俾我听，喂。马总啊，而家呢份咧好似好大份喎，成四个大箱喎。我话咁嗰个马小强会起身啊？冇啊，不如佢攞啦。我话都好喎，八之后唔知仲有冇得抽噶嘛？真系攞，即刻冲出去啦！我系，抽到呢啲咩嚟嘅咧？四个大箱。原来系啲音响啊！所谓音响咧， 喇叭嗰啲。 几个喇叭，咩前级后级嗰啲，冇嗰个主机嘅， 全名叫低级，有前级后级，低级系啦， 四个大箱， 四个喇叭 系啦， 点搬走啊？ 系咯，点搬走啊？ 我都觉得好后悔啊！跟住抽，第三奖，马小强 又嚟啊！ 你再出去啊嘛？ 嗰个，嗰应该系即系根本就两个人， 明白？即系其实咧，抽到喇叭嗰个应该系运动员， 唔知 系边个啦。 其 实 佢唔系应该净系叫名噶，应该有个票号 number 噶嘛，唔可以就咁用名，系唔会咁求其。 反正可能我个人比较求其啦，吓咁就 贪小便宜 咯。 我第八奖攞咗， 我攞咗， 原来抽第三奖， 第三奖真系中 乜嘢？ 嗰个真系手提电话。 咁你咪抌自己心口，泰山咁抌心口， 有啊， 点止抌心口啊， 乜都抌晒， 啲纸袋 抌晒，连行李啊嗰啲， 扫晒落，咁哇已经好唔高兴，即系我买个女仔都咩嚟噶，手提电话，因为早几年嗰啲 冇得行 啊啲嘢，好智能嘅， 系啊，你攞咗 啦，系啊，梗系啦，我跟住，喂，唔对路啦，嗱，而家咧，因为佢哋好早食完饭，七点零钟，不如咧，我哋翻去搞埋个房先啦，因为夜晚咧，我知道咧就仲有。桑拿啦，仲有腳底按摩啦，我哋不如快啲 set 好曬啲嘢先，就去玩好唔好啊？ 梗係啦， 好，托住一人托住兩個 托住两个喇叭， 即系翻 一个女仔跟住你都真系受苦，可能佢心谂点解要跟个咁抌堆嘅人，跟个好嘅老细咪好咯，嗬？ 出到去咧， 手提电话唔攞攞死， 我好后悔啊！真系好，唉，真系蠢啊！因为出到去，咦，嗰啲高尔夫球车冇晒，咁点？ 嗱，系咪啊？唔系一定有噶， 系啊，收咗啦，人哋收工啦， 你仲托住四个喇叭嘛？ 要好定唔要好咧？我真系谂过，跟住个女仔话： 你唔要又好似好冇俾面系嘛？ 系啊，佢话如果人哋知道抽到 你，叫你抌 咗 喺度 草边啊， 实会 trace 翻噶嘛？ 掘个窿，佢掘个窿，你掘个窿埋咗佢啦！ 你早啲识你啊！ 系咪好好啊？呢条桥 系啊， 去边度搵铲啊？ 你真系 你有铲先铲到噶， 咁辛苦，跟住系啊，叫个靓妹做啦呢啲嘢。 哇！你咁衰， 系要你 我铲咗佢， 我真系觉得真系要你做乜鬼？你唔会要，我最后都系冇攞翻佢， 攞唔到翻 嚟，真系唔会要嘅。嗰啲喇叭唔系特别靓噶，同埋发觉咧，嗰啲胶纸咧系搣过嘅，即系封箱嘅胶纸咧， 用过分分钟， 分分钟咧 旧喇叭嚟嘅， 佢换咗一啲新嘅喇叭， 分分钟系嗰啲喇叭厂商咧，攞俾佢哋试，试写，即系俾报馆写完之后咧，话人冇，一问要，冇人要啊，封翻佢， 攞嚟抽奖啦， 攞嚟抽奖， 佢其实等同垃圾嘅。 等同垃圾， 咁抽到个人一样。 垃圾抽垃圾， 你系都收视系我啫，咪啫。 讲啦，冇时间。 快啲走啦！跑翻去嗰、那个嗰、那个 点解要跑啊 ？Reception， 喂， 因为惊佢又收工 啦 嘛。 即系个饭宴就嚟完噶啦，我想睇个嗰间房咩事啊？咁、那个女仔诶，俾条锁匙你，你自己搞啦、 嗯。 又跑咯、 啊，即系又翻房噶。唔系 佢 话佢 整咗间房俾你， 唔系都系嗰个房。佢话你睇下， 你自己 set 图睇下系到底系咩事啦、啊。跟住我即刻立到，佢、后边咧仲有几条锁匙。即系佢话 同一间房有几条锁匙， 唔系， 仲有房证， 仲有啲房证， 系啦，我嗰啲咩嚟噶？佢锁匙嚟嘅咯。我嗰啲房有冇人瞓噶？佢唔瞓得噶，嗰啲即系可能系个灯坏啊。笑乜嘢啊？ 瞓得房又唔瞓得嘅咩？ 唔系啊，佢话嗰啲 发生个凶案啊。 嗰啲燈壞啊，即係總之係有啲 壞咗咪換咯， 有啲鬧教嘢啦。因為今日太忙啦、即係個媒體全部包曬咧，好忙好忙。咁快啲去睇下啦！一開房，全部有曬嘢喺度，都係張大牀。 喂，咁作為嗰個入咗去嗰陣，咪好唔公平咯？你無端端有個馬超雄入咗嚟我間房間、我點知你會唔會偷我嘢㗎、 內地有啲嘢咧就係咁咯， 自己搞掂。 係啊，因為佢。唔識處理啊！係、啊，我都未試過兩個馬小龍嗰陣出現，我點搞咧？咁、一去到，哇！真係唔得喎，人哋已經擺一個夾喺度咯，咁冇理由抌咗個夾噶嘛？ 一齊瞓咯！ 我就唔想啊， 係、啊，邊度想同 佢 一齊瞓啫？係咪就係嗰個運動員啊？係 啊，個籃球員啊，即係你睇佢，哇！大波鞋啊，嗰 啲啲嘢全部都好大， 大波鞋、 啊，佢高過我啊！你同我爭床。你系咪啊？我梗系唔够胆啦。咁点咧？喂，你不如攞条锁匙睇下人哋嗰啲房系点啦。我叫个女仔，佢又跑跑跑。 咁所以你大男人你唔做，你叫人哋做佢啲嘢。 唔系靓妹真系要佢做嘅，系、咪？ 我有时又唔方便，即系人哋话：，你做乜攞咗锁匙啊？对住个靓妹好过话我啦。 系， 咁即刻跑去开。原来咧系因为个窗帘坏咗啫。咁、我就匿入去瞓啦。咁啊谂住，冇事啦。第二朝，撞到个马小强喎。佢话你琴晚玩得开唔开心啊？佢话瞓得舒唔舒服啊？我唔知啊。我琴晚同佢哋咧出咗去玩啊，都冇瞓到。我就觉得， 哎呀，唔知瞓你间 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向29名党员授予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习近平发言时表示，热烈祝贺勋章获得者，向他们致以崇高敬意。习近平表示，勋章获得者体现出祝共产党人坚定信念、践行宗旨、拼搏奉献、廉洁奉公的品质和精神。他指出，党员要永远信党、爱党、为党，在各自岗位上顽强拼搏。他又形容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党员要坚持不懈，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保持和群众的血肉联系。习近平认为，越是伟大的事业，越是充满挑战，党员要保持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气概，以及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斗志。他亦要求党员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 下北京中共中央趁党庆一百周年举办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合共29人获得勋章。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主持和宣读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获得者包括在解放战争时期参与渡江战役的马毛者、参加南海维权工作的王书茂等等，有三名获得者就已经去世。青衣南青衣路一个回收场发生二级火，消防处正进行灭火。火警发生在清晨五点几，大量废铁被焚烧。当局说火场面积大约50米乘30米，消防出动云梯开喉扑救，现场没有人受伤，无需疏散。环保署说现场浓烟猛烈，荃湾区空气监测站的数据显示悬浮粒子轻微上升，荃湾、青衣和葵涌一带的市民可能会受到随风飘散的烟雾和异味影响，市民可以关闭门窗保持镇定。青衣南青衣路一个回收场发生二级火，消防正是进行灭火。火警发生在清晨五点几，大量废铁被焚烧。当局说火场面积大约是50米乘30米，消防出动云梯开喉扑救，现场没有人受伤，无需疏散。立法会内会主席李慧琼回信新任政务司司长李家超，表示期望政府继续和立法会保持有效沟通和紧密联系，令政府政策更能够体现民意，以及政府施政更顺利，得以加快推动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李慧琼希望李家超協調各政策局在法案和其他建議項目提交立法會之前，先行做好溝通和解說工作，並聽取不同黨派議員的意見，以利便立法會有效地進行審議。李家超日前致函李慧琼，表示會致力促進行政和立法關係，和立法會保持有效溝通和緊密聯繫，又說政府仍然有多項條例草案和建議項目提交立法會審議，他會帶領相關政策局全力配合立法會在餘下任期的審議工作。天氣方面，预测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日间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系去到下昼嘅一点半。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058点，跌211点，成交金额70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72点，跌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02点，跌14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91.5元，跌4元；美团326元，跌2.6；阿里巴巴219.2元，跌2.8；盈富基金29.48元，跌1.6；恒生中国企业109.1元，跌1.15；吉利汽车25.65元，升1.5；比亚迪股份233.6元。跌个二，李宁95.4升1.55；药明巨诺27.95跌3.05；中国平安76.65跌个二。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3，日元110.52，瑞士法郎0.92，加元1.235，人民币6.461。英镑对美元1.387，欧元对美元1.191，澳元对美元0.755，新西兰元对美元0.703。 日经平均指数报28,762点，跌285点。港金现价报16,43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53.34美元，卖出17,758.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跟你讲返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柴湾角熟食市场的道路事故呢已经是处理好，咁而家一带仲系挤塞，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丁九。重复多次呢，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柴湾角熟食市场的道路事故已经处理好，咁车龙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丁九。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仲系挤塞，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士美飞路。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车多，龙尾花园道口。马纪仙峡道上山方向近住26号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港景去，排到港景别墅对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山道。东区走廊去中环落去维园落桥位咧，亦都系车多，车龙去到城市花园。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排到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龙尾排到果栏。咁喺新界方面，朗天路去天水围方向，近住御豪山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唐人新村交汇处。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咧，就近住深井嗰段都仲系慢车。青山公路到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浪翠园三期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沙田岭隧道大围入口去九龙，龙翔道天马苑来回，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每个人对药物的反应都不同，如果有疑问就要请教专业的医护人员，为了安全计，吃了药就不要揸车啦。咁部分地区是有雨啦，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咁啱啱收到个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有交通意外，咁一带挤塞，车龙排到士美飞路噶。重复多次，就是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有交通意外，排到士美飞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要战胜疫情，恢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洗脑场。企起身， 咩事啊，老师？ 我就未合眼瞓啊！ 我冇合眼瞓、啊，我头先眯埋我谂嘢啫。谂 嘢系嘛？好，我问你一个问题：有一只狗，一只猫，一只老鼠，佢哋要搭船过河。狗会咬只猫，猫又会咬只老鼠。请问分几多次先可以全部过晒河，冇人受伤咧？ 我知，一次。 点解？ 因为只要开着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快活人给他们听，他们就不会咬对方了。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丰收快活人。 好，早上时间十一点四十二分啦，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啦。因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长到一点半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长到今日一点半。今日大致多云咧，几阵嘅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嘅。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未来数天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酷热嘅。好啦，开始我哋另一个环节。就是这个环节叫做乜都讨论区的。这个讨论区今天带来的就是。好，今天讨论区讲的话题就是治愈的食物。 哇 ,comfort food。 没错啦。 comfort food, 疗愈食物。 嗯。 其实呢有做了少少的资料搜集的。咁原來喺個牛津英語詞典裏面個係有定義㗎。 哇， 係！你哋認為乜嘢係 comfort food 咧？ 嗯，食咗好舒服嘅， 療愈嘅食物咧。 又或者唔開心嘅時候會食。 冇錯，你覺得咧？ 都係，就係話當你心裏面好抑鬱啊，或者好攰啊，好唔開心，即係食一樣嘢，令到自己可以嗯又嚟過。 點樣啊？ 因为食啊嘛，食嘢咪有嗯一声吞落去嗰啲声音。 佢似系话屙咗好好啫，即系去得好舒服。我嗯呀，话真啊，嚟啊出入平安咁样。冇错，其实咧就系话令你感到安慰同埋愉快嘅食物， 系、 一般咧系同你嘅童年回忆同埋家常菜有关嘅、 哦， 你食大嘅。咁你會感覺上，你會覺得啊，當你感到好寂寞啊，好唔開心啊，哦、又或者就係好沮喪嘅時候、你咪會想揾一啲嘅慰藉啊，你就會食呢啲嘢啦。係啦，呢啲咁嘅嘢係能夠感受到你兒時嘅歡愉嘅。 明白。 哇！ 即係細係啊，我明白啊，因為咧我細個嘅時候咧，我爸爸媽媽成日帶我去茶餐廳咧，我最中意食一樣嘢， 叫威啊！ 茶餐廳喎，煎雙蛋啊。所以煎雙蛋咧都係我幾中意食嘅一樣。 腸都冇條啊！ 抢阿爸食啦，我哋食煎张蛋啦，系啊， 仲系荷包蛋啊， 老人 家人食噶嘛。 以前嗰啲屋企人真系咁样哦，成日搵你笨嘅，你有冇觉得啊？ 嗱， 又话呢样嘢好 啊，系啊，唔系佢系成咗茶餐厅，我系即系一年去三四次嘅啫。 茶餐厅 以前啊，茶餐厅 系啊，清贫啊嘛。 你去喺边度啊？咁样喺街边嗰度食嘢噶？以前 系啊，真系啊， 执垃圾食， 冇执垃圾。 所以垃圾食物就是疗愈食物。 嗱，我最喜欢吃的东西呢，如果你说细个呢、即是不开心啊怎么都好呢、我最喜欢吃的那些叫做细个的时候我记得它的名字就叫美味鱼球。是一个 美味鱼球。 是正方形的锅。佢由好細粒炸到好大粒嘅，而家冇咗啦。 本來好細粒，炸到好大粒， 炸到好大粒嘅，我覺得好好食。 喺、街上面買 嘅，係咪類似好似煎釀三寶嗰啲啊？ 唔係，佢淨係齋買 魚球啊， 佢淨係齋買一樣。 係咩魚嚟㗎嗰只？ 我唔知咩魚啊， 我都冇。 點解要問佢咩魚啊？ 張哥都冇見過。 其實咧，魚嗰啲魚球裏邊可能冇魚嘅，你知唔知啊？係 粉嚟 嘅 啫， 粉 嚟 嘅，真係 粉 嚟嘅咋，粉 球嚟嘅咋。佢話俾你聽魚嘅啫嘛，即係而家街上面買嗰啲碗仔翅冇碗。 我知啊， 粉 刺嚟噶， 冇刺 啊，嗰啲叫假刺啊嘛， 系 有个名噶嘛，哦，你中意食呢个嘅， 系啊， 即系佢成档净系卖呢个， 净系卖呢个鱼蛋嘅啫，系啊，滚油嚟嘅，总之就系正方形嘅个镬，我好深刻印象，系一截个串咧就吉五粒入去， 系 就好， 肯定食得多，应该对个样有啲影响。 系啊，那个我明白啊， 你睇 啊，因为佢个成分啊嘛， 啲人工食品，冇错 啊。 本来你唔似唐英年， 粉， 本来你似郑伊健，但你食得多。 系啦，我以前细个嘅话咧，好得意嘅，因为咧就即系跟我阿爷咧去食嘢，咁所以咧 一定有好嘢食。 错。 啊！ 我成日同好多人讲，佢哋就话边有啲咁嘅嘢食噶，但我真系有咧。 好啊，你讲嚟。 我唔知系咪我阿爷系专登 order 俾我嘅炒青豆。 哦，喺边度食？ 几粒豆啊？ 茶餐厅。 吓、啊，就咁炒青豆。 冇错，每一日就带我落去咧，就系我知道大家都会皱晒眉头，唔知点解咁，仲要记得系点样咧？ 咁你阿爷 肯定 笨多过我啦，我都有煎双蛋食。 仲要系一个红 A 美味鱼球啦， 一个红 A 嘅胶碟系咁大个嘅啫，跟住咧就满晒系青豆。 个扁嗰啲碟。 永远都记得， 因为咧，你可能曾经同你阿爷讲，你中意食青豆， 冇讲过，真系冇讲过。 因为你阿爷觉得食青豆可以高啲， 系 可能 冇嗰阵时，我都未发育，佢、都未知道 就 系 未有青春痘，所以想你 好食咩？就咁炒青豆， 唔好食噶，就系、一堆总之炒青豆，总之令我怼晒佢啦。咁样跟住你就可以去翻学咯。咁佢自己就会咩？佢一定会嗌一杯咖啡，跟住咧就有一个油尖多。 就冇你份食 嘅，我冇份嘅。 咁炒青豆系早餐嚟噶， 早餐系啊，炒青豆系早餐嚟噶。 食咁多一粒粒青豆，佢去厕所哋好似奴仔咁嘅，奴仔屙嗰啲咪？ 系啊，或者白兔， 就系咁，冚唪青豆形状。 我想问你，你有冇环顾 食过啊？ 冇啊， 唔系青豆有食过，但冇净食青豆。 你唔会叫一碟炒青豆嘛？ 你唔系，我想问你有冇见过餐厅周围啲人有一碟青豆食啊？ 冇。 即系得你一个， 可能佢阿爷专登 order 俾佢嘅， 系啊，我觉得系嘅。 唔出奇， 喂， 阿陈记啊，帮我炒一碟青啦，俾佢食。咁如果你熟嗰阵炒咧，都会炒，但系点解要咁啊？咪 唔知点解咯。同埋其实以前有好多我哋见到诶，侧边嗰啲人会饮嗰啲嘢都冇啦。嗰阵时候有啲人饮滚水蛋咧， 系啊系啊系啊。 我而家咪唔兴啦， 唔兴啦， 而家唔兴。 话以前卫生啊嘛，嗰啲蛋唔熟。 咁如果系咁，你食煎双蛋，即系生嘅，嗰啲叫 sunshine up， 都系唔卫生噶。如果你咁讲， 所以有啲人会中意咩噶，即系加少少水，即系焗一焗佢噶，系啊，咩沙门氏菌嘛，有 系啊，系咪？ 好啦，咁啊，讲翻话呢一样嘢之外嘅话，当然就系细个嘅时候，你同你啲屋企人走去食啦。咁其实都应该定话妈咪一定会有一啲好劲嘅，你永远都会觉得就系我阿妈煮得系最好。 系啦， 呢一样嘢都系疗愈食品嚟 嘅 喎。 冇错，冇错。 我系过年先有得食嘅。就叫做咸汤圆， 哦， 好好食， 超好味。 咁里边系咩嚟噶？ 我 想问啊。 唔系嗱，佢系用糯米粉硬，然后咧嗰个馅咧，汤里面嘅馅咧就系一粒片糖，搣一粒仔，就塞入去。 馅咪片糖， 甜嘅，甜嘅。 但系就咸汤圆嚟。 个汤底咧系咩咧？咸嘅，就系一啲汤嚟嘅，有萝卜丝啦，有肉碎啦，有鲮鱼啦，有冬菇啦，即系一扎呢啲咁嘅嘢。 好香口嘅， 好好。 其实如果你就咁话俾我听咧，如果我唔系因为有个我心里边嗰个食物喺脑海咧，我会觉得好奇怪，因为咸同甜撞埋一齐。 我唔知点解， 但系我知我啱想嘅，但系因为我妈细喺我细个时候成日整一样嘢咧叫咸肉粽，但系加糖落去啊！ 呢我又中意， 系啦，所以咧我就觉得系好，好似好理所当然。 系啊，系啊，系啊！我想问你，你客家人又有呢个咸汤圆？ 有咸汤圆，但我咸汤圆我做系同你唔同，就其实佢个汤圆咧就系普通嘅汤圆啦，跟住佢只不过系个汤系咸嘅，但系其实佢爆香嗰个镬嗰啲同你嗰啲系一样，有啲蒜头啦，有冬菇啦，有芹菜啦，有虾米啦，系咁多啦，但系超级好味嘅。系啊，系你不断咁样食，不断咁食，咁但系啲汤圆其实就系普通嘅汤圆，系冇馅。 我里面有个片糖咯， 我没有啊。 佢特色在咧，一咬落去咧爆浆，嗰啲片糖 溶咗啊嘛，因为 好好食。 喂，呢一种其实好好噶，譬如话街市咧有啲咧丸咧，嗰啲肉丸咧系有呢叫芝士丸，又系有一种爆浆嘅感觉，一咬咧可好食噶。 就会辣到啲脷喺上。 所以你要慢慢食咯，唔可以太心急。 我挨过佢老人家整，佢唔整啦，佢唔记得点整啦，但我即系出边冇得食。 佢记唔记得个 recipe 啊？叫佢写翻嗰个。 冇用嘅，唔知点解可你咁冇得，佢真系揸啲 唔知 咩嘅嘢咧， 佢嘅手 势 系唔同 嘅。 即系就算你知道咩材料都唔得， 知道材料都冇用。同埋嗰啲多多少少嘅话咧，你话俾佢听嘅就喂几多羹糖几多，佢唔识讲俾你听啊。嗰阵 佢搵手拿噶嘛，系搵手拿，系一种感觉嚟噶咋。 系啊。咁我仲有另外一个咧，就我到今时今日都系食唔翻嘅，就系我阿嫲整嘅猪肉钵。 钵系咩意思啊？ 钵咧就系嗰啲乞衣兜， 系啊， 一定系要用乞衣兜嗰个，你见过噶啦？ 我知我知， 一定要用嗰个蒸嘅。同埋嘅就系其实个做法非常之简单，就算我爸爸佢整嘅话，都同我阿嫲整嘅又争啲。永远问到佢嘅就话，总之唔知点解啊，嗰啲嘢一模一样嘅。好简单，就讲俾大家听，你只要买一嚿五花腩。跟住咧，你翻到去嘅话，你啤一啤水，跟住咧就系加少少嘢嘅啫，我已经写低咗噶啦。譬如大量嘅盐啦，跟住就有蒜头啦、豆豉啦、果皮啦，咁跟住就豉油糖粉，就系咁样啦。揦完佢之后嘅话咧，等佢一阵，等佢熟少少嘅时候咧，你就攞去大火隔水蒸、几个钟头之后，等呢个五花腩咧开始熟咗时候咧，你就已经可以攞嚟食。 谂到好食啊！ 你净系嗰个汁啊，肯定捞饭啊， 起码三碗饭，唔介饭，我唔会再介饭。 你一直正系嗰个汁就已经 OK 噶啦。 系咯，即系好多 就系嗰啲五花腩咧，除啲肥肉咧，到最尾就去到咩地步咧？就系你入口系 融 化， 入口即溶啊嘛。 你黐线嘅，好食到， 好食噶。 但我而家食唔翻。 你讲猪肉咧？ 系 我细个时候，我妈成日蒸嗰啲肉饼又好食嘅，唔知点解猪肉里边会有啲肉汁嘅但系佢能够锁住个肉汁咧，即系你食落去咧。而家有时咧啲肉饼点解唔好食？因为嗰个肉饼本身干蒸蒸嘅， 同埋佢用机器唔得嘅。喂，你一定要剁嘅， 干蒸蒸 系啊， 唔系嗰啲肉。嗰啲叫汁味咧，入唔到啲肉里边咧，变咗汁还汁，肉还肉，嗰啲蒸出嚟好干嘅。 嗱，我曾经试过 再整翻个猫一个拿手好菜，就酿鲮鱼。 哇！ 煎酿鲮鱼。 你系边度乡下噶？点解你 我新会啊嘛，我新会。 我 阿 酿苦瓜超好。 我妈同我讲：，系你去街市揾到有一个人劏条鲮，劏你要两条鲮鱼。 嗯。 啊，唔系，对唔住，三条。 点解嘅？ 佢话酿唔翻嘅，即系如果你一比一咧塞唔到入去嘅，佢话你整唔到噶啦。 鲮鱼咪应该就要沟啲嘢，要沟啲猪肉啊。 沟我哋就系腊肉，沟、 嗯、 一啲虾米、冬菇， 塞落个肚啊。 唔系要剁啊，先将 一齐剁。 佢要两把刀剁，一把都唔得。 点解咧？ 鸳鸯刀啊，唔知啊， 单刀唔得嘅。 鸳鸯刀啊。单刀唔得嘅， 唔得，佢话一定要两把刀，同埋咧，佢话咧，你唔好一路剁一路闹，佢话一定唔好食嘅，即系我剁嗰时 要赞佢，诶、好靓啊，哇，鲮鱼啊，好腥啊，你 系咪啊？呢个系 你阿妈咪用巫术煮啊？其实点解要点解要唔闹 先啊？煮唔翻咯。 系啊， 有啲咒语喺里面啊， 可能系啦。 我拆解你阿妈嘅用意就系做嘢专心，同埋唔好有负能量。 系啊， 当你有负能量做一样嘢咧， 真嘅， 你唔中意嗰样嘢咧，煮嚟就唔好。 系啊， 你一定要喜欢嗰样嘢。 蒸年糕一样，佢都系咁讲。 因为细个嗰时叫你剁，你就咦硬硬噶啦。 系啊， 咁你就会你就会剁得好求其。 系啦，佢话所以唔好食， 跟住就可以赖你话唔好食。 冇错啦。但我試過真係剁完，釀翻落去，然後叫我家 姐煎，真係冇咗嗰種味道。 哦，你係煎嘅，你個肉餅係 煎釀鯪魚，我又攞翻嚟煎嘅。 明白， 好好食當年。 咁頭先我哋有分享過嘅就係我哋屋企究竟有啲咩好嘢食啦。咁我諗相信嘅就係話，如果係鯪魚嘅食品嘅話，未必係來自一定係嚟自你自己屋企嘅，係咪煮嘅？我諗香港人嚟講嘅話，會唔會係有啲嘅鯪魚嘅食品咧？ 一定有， 會唔會就係講緊嘅話係雲吞麵啊、 上榜 雞蛋仔啊？钵仔糕啊，呢啲咁嘅嘢咧，系啦， 钵仔糕系冇错， 系 咪一个钵嗰啲啊？ 系啊， 即系叉出嚟有啲红豆啊，有嘅少啲咯，同埋唔知点解冇细个时候咁好食咯。 系啊，又系唔知点解哦？ 唔知系咪因为关于个心境事定系真系食米嘅真？ 你中意食咩色嘅钵仔糕啊？ 我中意食红色， 黄色我中意啊。黄色啊， 红色咯，系咪？咪就红 色 咯， 唔系佢 黄 色 咯。 你嗰只黄色系咪佢摆旧咗啊？即系已经阿伯发咗毛，喂呢个傻仔傻下傻下，俾佢卖俾佢。 白色 好食，黄色好食啊，咁样。 白色都 有， 有 白色有红色，我冇听过有黄色咯。 都系 黄色 噶，系啊。咁有冇绿色啊？ 冇。 嗰只咖喱钵仔糕，你嗰只黄色 冇，一定冇。 我冇聽過黃色喎、 啊， 咁譬如可能係呢啲嘅話，大家我諗相信都係叫做係香港嘅鯪魚食品啦。咁其實咧，世界各地都有佢哋嘅一啲嘅鯪魚食品嘅，例如美國人，你覺得佢哋嘅鯪魚食品係乜嘢啊？ 薯片， 一條好長嘅 薯片， 好長 啊，薯條， 係啦，薯條，仲有嘅就係炸雞啦，同埋呢個漢堡嘅。日本人咧， 壽司 唔啱。首先唔係成日食嘅，冇錯，味噌湯，仲有就係拉麵啦，同埋茶漬飯。 哇！ 另外仲有啦，韓國一定識啦啩。 Kimchi。 Yes。另外仲有嘅就係，譬如可能係唔同嘅地方嘅話，佢哋都會有唔同嘅嘢嘅。例如可能喺英國嘅話，佢哋會覺得嘅就係一種叫做牧羊派啊，即係其實係 一種派嚟 嘅，係啦，叫 shepherd pie 啊，係啦，咁啊就係裡面可能係用一啲肉啊，或者係嗰啲即係唔同嘅嘢，咁跟住咧揾嚟直焗出嚟嘅咁樣咯。咁所以其實唔同嘅地方都會有，例如可能嚟越南嘅話，就好可能係生熟牛肉河啦，咁樣咯。所以我覺得都幾得意嘅。 係啊， 會唔會中意去唔同嘅地方，佢哋會食一啲？ 我一定會去試，係我記得有一年去歐洲咧，有一支嘢，嗰啲肉咧係卷住嘅，嗰個唔知咩嚟， 成碌噶嘛，喺上面批出嚟， 好好食， 中東噶嘛， 係中東噶，中東啊，土耳其嘅嗰啲，係 夾落去啲， 其實佢等於燒烤啫嘛，即係將啲肉全部包住曬嗰條，係啊， 真係好好食， 係咯。你中唔中意台灣嗰啲啊？台灣嗰啲夜市好多唔同嘅嘢食噶嘛， 哦，中意啊， 嗰啲咩 牛肉麵、滷肉飯。 或者咪嗰啲嘅涼瓜汁啦，嗰啲苦嗰啲生嗰啲涼苦瓜汁啦， 嗰啲係 comfort food。但係 comfort food 我覺得仲有一個特色嘅，唔知道大家認唔認同，就係、是、一啲好油膩嘅嘢，又或者就係一啲飯啊。一啲碳水化合物好重嘅嘢，你覺唔覺得係？ 我覺得係， 食完之後你覺得有飽足嘅感覺， 有啲即係實在感啊，即係好似真係好充實咁。 對於我嚟講咧 ，comfort food 有時咧就係一啲好無聊嘅時候，你唔知做啲咩，求其揾啲嘢食下，開心翻。 翻，譬如朱古力啊，我曾經有一段時間咧買咗一細粒一細粒嗰啲叫 mini 裝嗰啲朱古力咧，一得閒就拋一粒，係得閒拋一粒嗰啲咁樣咯，即係覺得好似、哦、好似有啲嘢喺口發生緊啊，甜甜地咁樣，開開心心咁、 如果你話呢啲，我中意食雪糕，我真係好中意食雪糕。 可以兑一桶啦，睇你個肚子。 唔會，我一杯啫， 將一個桶擺喺個桶， 真係細細杯。 嗰、啊、杯係咁大。 嗰、那個叫面盤啦， 面 盤 咁樣，即係個頭一對可以食嘅咁樣，係咪？雪糕，雪糕我都係，係 啊，雪糕我覺得好好好療愈，真係。 咁你知唔知咩 comfort food 係咪通常唔健康咧？可唔可以咁話咧？即係如果你好油膩咁樣， 你唔覺得咩？譬如好似頭先你經過咁、樣講下薯片啊、 炸雞啊、 漢堡包啊呢啲咁嘅嘢咯， 係咪真係刺激你嘅味覺咧？ 我覺得是因為如果你需要有一些療愈的話，即是話你的心靈或者是你的感覺有個窿， 有個空虛了， 係咪啊？你有個空虛，所以你要揾一些去填飽啊，填補佢嘅時候嘅話，我諗係一些你要真的會覺得實在的嘢咯、就不是那些即係好扭花神啊嗰啲，可能我諗會好少人會覺得嘅就係佢中意食嘅 comfort food 係嗰啲 沙律啊、蘋果啊咁樣 燉一個五個鐘頭嘅湯， 燉一個五個鐘頭嘅湯，我覺得反而 OK 啊，湯老火湯，我覺得亦都係我哋廣東。你最中意饮咩汤啊？ 哇，西洋菜汤。 Yes， 西洋菜汤俾到我一种香味。 啊、 我觉得咧系一种 加啲罗汉果 香味嘅嘢。 有 因为点解咧？ 鸭颈啊，你哋。 尤其是系你有冇觉得秋天或者系冬天嘅时候、你经过有一啲嘅屋邨，总系会觉得有一家人佢系一定系煲紧呢一个嘅西洋菜汤、或者系呢一个 青 红萝卜汤。我觉得佢就系有归家嘅感觉。 嗰啲味道真系， 觉唔觉得啊？ 梗系啦。 嗱，我又讲一个， 你即刻想坐低饮一碗。 系啊，同埋想喊。系、 我讲一个乡下汤，睇你客家人饮唔饮啊？糖室鱼煲黑豆， 饮饮过，饮过， 冇饮， 哇、哦，好好饮啊！即系 饮得太多，所以你好黑仔 我冇饮十几年啦，我最近有翻。 你头先话 可能系出事， 煲咩话？ 糖 室啊嘛，糖室啊反而少嘅，但系以前好兴煲嗰啲叫生鱼啊，西洋菜汤煲生鱼，你有冇饮 ？OK 啊， 你唔煲生鱼、 okay、啊？ 我仲记得咧， 受伤嗰时就饮噶啦。 土泡方法点样啊？你知唔知啊？你实知啦， 打生鱼啊， 打落去啊嘛，打生鱼啊嘛， 真 系 打 噶，好 残 忍啊！ 咁以前系咁个方法， 系 啊，惊佢有只脚走出嚟啊嘛，你知唔知啊？ 咩话生鱼 四只 脚 啊？系啊， 点解搭生鱼你知唔知？ 系啊， 传统就系话生鱼同另一种咧，化骨龙咧系好相似嘅。 冇错， 你一搭，如果佢冇四只脚走出嚟咧， 就 系 生鱼 啦。佢就生鱼啦。但系如果你唔搭咧，你煲咗佢咧，可能就化骨龙嚟化晒你啲肉，佢咁样啊嘛。如果唔系点解？如果唔系点解要搭生鱼啫？ 我听过、 你啲小朋友唔知啊。 系啊， 你听过嘛？ 我听过啊，呢 个就系生鱼嘅传说啦。 冇错啦，系啊。 咁就揾嚟可以煲汤嘅， 系 咪乜嘢汤都得噶？ 西洋 菜， 西 洋 菜， 特别系西洋菜。 西洋菜 我冇，因为我屋企中意用猪肉煲。因为可以之后再食翻，系啦，因为我哋就唔知 我哋都 会食猪肉噶， 生鱼加猪肉再加西洋菜， 哇，好甜啊！ 好甜、 你哋中意买边猪嘅边个部分嚟煲汤 啊？扒头， 我中意买 瘦咯，即系半肥半瘦。 喂，鲍鱼如果你真系可以试下，我推介$30，即系每一只猪 叫鲍鱼骨 吓，得一个鲍鱼骨，佢就喺下扒嗰度嘅啫，好平，同埋佢煲三个钟头咧，嗰啲肉好嫩滑。 下扒点解会有骨嘅？ 因为猪咯，马骝就唔得噶啦，系因为猪咯，猪下扒都有肉 噶， 系啊， 真系真系鲍鱼 鲍 鱼骨， 咁点解唔系猪下扒？ 我点知啫？唔会， 你小心啲，你唔好车到 我 姐姐。 鲍鱼骨 得知道。喂，翻嚟我哋仲系继续讲呢个 comfort food， 而家先咧12点新闻报告。 副防卫大臣中山泰受警告话，中国同俄罗斯之间合作所构成的威胁与日俱增，他又形容台湾是民主国家，强调有必要对北京向台湾的施压觉醒，保护台湾。路透社报道，中山泰受在美国一个智库的视像活动上，质疑日本和美国等多国自1970年代以来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能否经得起时间考验。中山说，中国在太空、导弹技术、网络领域、核子与传统武力的威胁与日俱增。他形容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领导下，中国有着雄心勃勃的想法和意志，所以大家必须觉醒。他说有必要对中国和俄罗斯展现威慑力，指出俄罗斯在日本宣称拥有主权的领土和美国夏威夷附近都加强军事演习。 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早部分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而荃湾和大埔更录得超过30毫米。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019点，跌248点，成交金额75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72点，跌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02点，跌14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91.5，跌4元；美团324.4，跌4.2；阿里巴巴218.4，跌3.6；盈富基金29.44，跌2毫；恒生中国企业108.95，跌3；吉利汽车25.5，冇升跌。比亚迪股份233.4，跌4；李宁系94.2，升3.5；中国平安76.6，跌1.25；药明巨诺27.75，跌3.2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2，英镑10.762，瑞士法郎8.434。澳元5.864，加元6.289，新西兰元5.457，欧元系9.248，每百日元兑港元7.02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3.255。日经平均指数报28,735点，跌312点。港金现价报16,43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4.76美元，卖出1,775.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一带咧就系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咁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去湾仔方向管道里面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香港仔运动场对出。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在纪元。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慢车，龙尾城市花园。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在新界朗天路去天水围方向，近住御豪山庄一段咧就挤塞，龙尾喺唐人新村交汇处。青山公路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挤塞，龙尾就喺浪翠园一期。咁另外提一提大家啦，大屿山嘅愉南道咧，由于较早前咧有冧山泥啦，愉南道近住大屿山南分区总部一段仍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另外香港大球场有足球赛事，今晚在大约下午5:00开始，部分的加路连山道、希慎道和利源山道将会封闭，一带都有交通的改道安排，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沙田岭隧道大围入口九龙、龙翔道天马苑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啦。 星期五咪坐低，马同学 ，Master Mike。 这宽敞里无真心，我只不肯相信亦认知，但每次见你傻痴痴，我甜丝丝。I fall in。 逢星期五晚上10点到12点，马俊伟同你继续倾，同你唱住倾。 甘甜是青天，太阳高高挂起。马雀吱吱叫，公鸡屋屋屋屋啼。快些快些起来，穿好衣服，洗好面，大家吃早餐，就到幼稚园去。我是小龟龟，今日翻学啦。 当小乌龟由屋企爬到学校嘅时候，已经黄昏啦。老师对佢话。小乌龟啊，放咗学啦，你翻屋企啦。 吓！ 当小乌龟爬到翻去屋企嘅时候，已经天光啦。乌龟妈妈对佢话：小乌龟，天光啦，你翻学啦。 啊，咁点啊？ 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10点嘅《风骚快活人》呢？ 啊，咁就可以爬快啲。 错，系咁样就可以爬得开心啲。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乜都讨论区。 疗愈食物，好啦，咁啊，头先我哋有倾过啦，我哋三位啦，即系觉得啲疗愈嘅食物究竟系啲咩嘢啦？你就系咩啊？黑豆、黑仔煲、生鱼汤，即系揾你啦。 即系你唔好怪佢，你望到你咧，净谂黑仔，谂唔到黑豆啊！知唔知啊？净系你个样写住黑仔咁样， 我记得个黑字我已经好叻啦， 冇错啦，系啦， 系咪啊？ 系啊， 黑仔煲诶，唔系黑豆煲生鱼汤， 糖色鱼， 糖色鱼，系啦，又或者系鸡蛋蒸老饼， 都啱佢，都啱佢，系或者老饼食鸡蛋，都啱。 好啦，咁当然啦，我哋每个礼拜二咧喺呢个时间嘅话，你都会请出咧，就系你嘅好朋友， 哇， 法国 富婆， 冇错，呢个法国喺北国隔篱。 佢叫咩名咧？有冇法文名噶？ 我要佢自己讲，我唔识发音啊， 系嘛？请佢入嚟先。 法国富婆你好， 你冇法国名啊 ，Louisa 莎莎。 哦，早晨，莎莎， 莎莎声 啦，今次听到流口水，真系。 点解啊？ 咁多食嘛，头先你讲中咗一样噶，我好中意食嘅都系。 系乜嘢？ 嗰啲派唔同嘅派啊 ，shepherd's pie 啊 ，pie 嗰啲系好好食嘅。 系噶，听人讲啲美食咧，你谂下，哇，嗰度你突然间好似好想食，同埋有嗰种味道升上 嚟。系啊， 我知道佢应该叫咩名啦，佢应该叫 Lulu。 Lulu 真系有人讲，有两啲朋友嘅，香港朋友叫我做莎莎，我个朋友叫我做 Lulu， 系啦，佢应该叫 Lulu， 法国富婆 Lulu， 哇，几好型啊，嗬，系咪啊？ 型啊，型啊！ 你话你今朝流晒口水，我仲以为你照镜添， 太正啦！ 你哋真系流 太正，我觉得自己好美 ，Lulu BB。嗱，我叫噶呢个名， 你唔好扮熟啊 ，Lulu BB， 我叫噶， 有咩问题？ 咁你想问乜嘢 啊？好啊， 阿 Uncle 妈， 我想问啊 ，Lulu BB 咧，你哋喺外国咧有冇啲即系 comfort food？ 或者是一些譬如说咖啡啊等等等，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听，同埋呢教埋我嗰个英文名或者法文名，等我有机会去嘅时候。 你每一次个问咁多问题好唔好， 先答 几 个 问题。 再介绍下，再讲其实呢英国嗰、那个你知我旅游一半英国人啦、 嗯、 我哋呢就会专门食呢Yorkshire pudding。Yorkshire pudding 咧，我查咗中文就專登，咁就係咧咩約克郡布丁。 嗯、 其實咧佢、嗯、就唔係甜嘅，係鹹嘅、 嗯。 我哋喺屋企都整過，不過整成兩三個鐘頭。 哇！ 係啊，好好食噶。 一定好多工序啊！ 跟住呢、這個燒牛肉食噶 ，Yorkshire pudding 係 roast beef 啦，燒牛肉加埋 Yorkshire pudding， 係點樣食咧？你譬如你喺屋企整咧，就好難整噶。你焗成兩個幾鐘頭啦，你個牛肉蒸一蒸下咧，三十分鐘我攞出嚟，將你牛肉嗰啲油嗰啲汁咧就浸落嗰啲 pudding 度。個 pudding 咧係用麵粉。啊，雞蛋啊，但系難整嘅、 啊， 但系你可以有個好處就係、是、香港有個英國嘅食品店咧，賣埋三個咧，係、有得賣去嗰啲急凍嗰只、 哦， 你解凍翻嚟咧，自己整嘅 gravy 就你超市都買啊，嗰啲醬啊、啲粉啊，整啲牛肉嗰啲汁啊，咁樣整淋落去咧，係好好味、啊。你可以跟牛排食，因為我哋整燒牛肉好好麻煩，一嚿你佢。燒烤嗰個咩個 oven 個 oven 係咩啊？個焗爐又大，咁、你所以自己咧，你譬如你整開牛排，你跟嗰啲菜啊、豆啊、 水， 你可以買埋呢啲凍急凍咗個Yorkshire pudding 咧、你就可以自己整嘅 gravy 淋落去，好好食噶，好過你食麵包，佢個味道似麵包，但係感覺唔同嘅，因為佢係用麵粉整咧，佢好似發醬嗰陣時個味咧，入邊係淋淋地，出邊係脆脆地，灰色咁樣咧。好好， 但系其實佢係似一個麵包嘅個 pudding 其實我感覺我覺得就係即係應該係 布丁 咯，因為佢都有、 杯， 好似我哋食嗰啲乜嘢咧，即 係 類似 係 係 啊， 又唔係我 即係佢係麵粉啊，佢點樣整咧？用雞蛋啊、牛奶啊、麵粉啊，你擠一個吸嗰度，好似嗰啲個模咧，咁樣焗佢嘅。咁、 okay. 但係你係跟埋咧，擠埋喺個焗爐度同嗰個 roast beef 我想問係咪每人一個？ 但係咧，我哋難整啊嘛，因為香港人好少有咁大焗爐噶嘛，細焗爐仔又唔得用電嗰只，咁你唯有就有時即係諗住即係點樣講個人咧，即係你要即係 satisfy 到滿足自己嗰個食嗰個餵食癮。咁、你唯有就喺 M&S 嗰度買囉，買咗然之後急凍嗰啲，擠啲自己整 gravy， 食牛扒擠喺側邊一樣可以，即係治療到你嗰種即係思鄉嘅感覺。呢、這個就係我先嘅同個女講開，我就好耐冇食呢個燒牛肉 Yorkshire pudding。好多時咧，你英國咧，咁你去讀書咧，要你試過咧，喺餐廳入得食嗰啲 pub 咧，嗰啲咩酒吧 裡面會有， 同星期日就 roast beef 啊 ，Yorkshire pudding 咧，引來啲客人成家人咁嚟食嘅。 哦，係咪因為嗰種味啊？佢哋會覺得好似親 切， 同埋屋企嗰種味道係咪？ 家庭啊，係啊，你有時我去英國同我女咧都會揾一啲啊 pub 咧靚咧，最緊要有郊外咧，揸一個鐘頭車都唔緊要。佢出名啲 Yorkshire pudding 咧，譬如兩個人頭計咧，可能30磅唔平㗎，25至30磅成3磅蚊港紙。但你又有個即係有時佢加埋個沙律巴俾你任攞沙律咧，咁然之後正菜咧就係 Yorkshire pudding 啦，咁我就去食，食完之後會行山啦，咁就一個系列咁，成日就係咁噶啦。因為食完之後咁多肉咧，你行咗去就可以燒燒到個燃燒脂肪啊嘛， 佢 加落嚟，係啊，呢個係一個即係正統嘅 family 一種嘅， 係 你話思鄉就想食呢樣嘢噶啦。 同埋其實即係之後嘅話，其實一定係要做翻啲嘢， 係啊，阿馬老師就係從小呢樣嘢，食，但係跟住咧就可能瞓覺，就冇將佢燒咗佢啦。 OK， 好啦， 呢個好正。另外先阿 Yu 你講中咗一個 shepherd's pie 咧。同埋 fish pie 咧、mince pie 咧，所有都係好正嘅英國人嘅 comfort。 我覺得英國人永遠都係pie 嘅， 真 係嘅， 麵粉 好中意 pie 嘅， 好似麵粉嗰啲嘢嘅。 好， 仲有一樣嘢咧，你中意咧，其實個個人都會中意嘅，香喺屋企home baked 嘅 cookies 啊， 係，哇，係 好味啊， 蛋糕、朱力蛋糕啊，所有蛋糕咧，一聞到嗰陣味咧，就聞到香。 香 即 係 翻家鄉啊，屋企嘅懷， 係啊， 懷念屋企嘅味道。 同埋其實我覺得 嗰陣人成日食咧 fish and chips 啦，都係好comfort food 嚟㗎，係一種好令到人開心。 你就唔就整一樣嘢嘅，就係話其實喺度講緊話，我哋講緊 comfort food， 不論你話係就係古今中外嘅，都係呢一啲好油膩啊，係咪好飽肚啊？又或者就係即係真係會好碳水化合物重嘅嘢，你先至係叫做 飽嘅感覺 嚇，先至係有一種好實在同埋 comfort food 嘅嘢咧。好啦，我想問一問啊，就係話。可唔可以教我哋一句嘅就系同呢个食物有关嘅嘢咧？Lulu B B， 其实就我哋成日都喺度讲紧一样嘢， 梗系有啦。 Lulu B B 梗系有啦，系咪？ 嗱，女仔、女人或者男人都系啦，煮餐嘢好咧，俾你食，想赢你个心啊嘛。咁有句说话咧，就 The way to a man's heart is through his stomach。想赢佢个心，等佢中意你嘅话。 就要征服佢个怀疑嘛。但其实而家 即系有呢句嘢 咧，我哋嗰性别咧咁均匀嘅话咧，个 man 可以 a woman's heart 都得噶 ，is through her stomach， 即系两用咯。The way to win a woman's heart is through her stomach or his stomach， 要赢佢个心就要征服 先赢佢 个 胃，系啊，从佢个胃出发，系啦 ，through his stomach。 呢个系好啱嘅。咁同埋有句说话咧，就系话咧 ，nothing brings people together more than food， 即系。你所有食物是将人带埋一起，因为我哋一食餐饭就不会嗌交噶嘛，又唔会任何嘅， 同埋一路食一路倾偈咧，非常开心嘅，系啦，即好似有啲亲子专家有时都讲咧，即爸爸妈妈几忙都好啦，尽量夜晚要同小朋友一起一家人去食饭，嗰种嘅亲子时间系好开心噶。 而家真系冇咯，嗬？你有冇发觉嘅就系大家一齐食饭嘅时间，基本上系大家都喺度睇紧自己嘅手机。 系啊， 又或者有时你有冇试过咁嘅情况啊？即系其实成台人啦，大家一齐食嘢啦，跟住咧可能就系我同埋。阿小强想讲下关于就系阿 Michael 嘅嘢啦，我会 WhatsApp 佢。 系啊， 你睇下佢， 你睇下佢， 系啊， 佢食第二碗啊， 霸咗两个蟹钳啊， 唔系或者你食嘅时候咧，你唔系同阿小强倾偈，你系 WhatsApp 紧另外一个唔喺现场嘅， 系啊， 系咪 啊？好闷啊， 因为冇有活在当下。 系啊，系咪好唔同啊？嗬，即系我觉得呢一样嘢，我就应该系要话翻俾大家听嘅，就系咁你会唔会有时候有啲聚会咧，就会话 OK， 今晚我哋大家一齐。去 party 嘅话，就一定唔可以将嗰个手机要全部摆低晒佢。 应该系咁嘅， 系咪会系咁样啊？嗯哼。 阿 Lulu BB 同唔同意啊？即系有时咧，即系 我一定啊！我女同我好乖嘅，我哋一食饭咧，剩低佢手机嘅，佢好乖嘅。 一定要。 我唯一觉得佢咧廿几岁咧，好多时都会揸住手机。佢同妈咪食饭一定低咧手机，同埋我女咧系一个 foodie 嚟噶，佢中意食靓嘢。佢唔会食啲，佢喺屋企煮嘢噶。佢有个自己有个 blog 嘅，影相啊，全部都系 professional lighting， 打晒灯咧影相。咁佢自己中意呢啲嘢。咁其实食物真系，即系其实你最尤其中国人最好啦，坐圆台。仲好過外國人，外國人如果你多人嘅話，坐張長台，一個人坐極端咁傾唔到偈嘅。中國人就好啦，原來大家都 睇到 睇 嘅， 所以就唔會嘥咗呢個機會咯。 好啦，不如我哋重複一次嘅就係今日就係，如果你想留住嗰個人嘅心嘅話，先要留住佢個胃嘅嗰句英文係。 The way to a man's heart is through his stomach。因為而家我哋咁 gender neutral 咧，我哋咁中性咧，可以 woman's gut。The way to woman's heart is through her stomach。 OK， 喺呢度要多謝曬法國富婆， yeah， 多謝曬， 多謝曬啊！ 謝曬你哋，拜 拜， 拜拜。 好，继续我哋嘅风骚快活人，29度气温，相对湿度84%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昼1:30。 故事开始的真人。那年 real 要出宅，心里游戏的节奏，大乱剧情发展，一丝新奇的温柔，玩笑话当作真爱，情节是单糊弄，谁还在摇摆？And you and I， 你知道。白纸情真，不可以说爱，但是你那容易眼神，扫不住的破绽，怎么还不说白，怎样才能解开？男人的进来条款，该是坏，就当做另一场游戏，闯关又失败，打一针安全牌，回来我原本的安全地带，不敢期待下一次有什么意外发展，故事走向 Who knows， 我不肯说穿。Then you and I， 我知道，只是舍不得，越陷的对白。心爱，回答黑着白的破坏，不可以说爱，不是每个真情告白，假装冷眼旁观，怎么还不拆穿，怎么就不客观，恼人的惊讶跳关，黑着白的竞争，不可以说爱。 做《金哀條款》啊，呢个系歌曲嘅名字。听紧呢个环节就系、是。 乜都讨论区之疗愈食品。 我只想问一个好 快的问题，是请讲。 你有没有发觉现在的面包铺没有面包的香味？ 有的， 少啊！以前譬如话四点钟咧，嗰啲屋村嗰啲面包铺飘嗰啲， 会唔会你嗰啲面包铺咧唔系即席整啊？因为有啲如果佢有控房嗰啲咧， 我试过啊，经过譬如话葵芳嗰啲旧嘅地方，真系冇嗰种面包味。 唔系嘅，一定有嘅。你知唔知点解啊？ 唔知 系因为其实真系要闻到嗰个面包味咧、 啊， 就算你唔想买，或者你系 都会想 肚饿，你都会去噶。呢一个系一个销售嘅策略嚟噶。 冇错，我知道啊。好，我就 你都系知咩？咁你又问， 同埋你有冇整？ 我就 問到 啊嘛， 有整過面包， 我整過 有我整過， 係啦，我因為我屋企耐唔耐就整面包嘅，咁咧 喂，你個女整嘢食好似好掂 啊 ，OK 㗎， 鋪 多 相啊， 鋪多相， 係啊， 咁咧個整面包咧，通常我係夜晚，唔係我唔識整，佢哋整係兩三點咧撳著佢，跟住到五六點咧 凌晨， 因為佢要整幾個鐘，係 啊，佢要焗幾個鐘， 咁跟住我就會喺五六點咧聞到啲香嘅面包味， 唔怪之你五六點鐘會起身啦， 香味真係會叫醒人， 兩三點又係佢負責撳著個爐， 同埋冇。无无畏畏，其实你系本来系唔肚饿噶，但系可能你 都要嚼个包， 冇错。 就等于嗰阵时候，我哋会唔知点解你搭紧飞机嘅时候，你闻到有人哇、开始落杯 面 就大件事啦， 跟、 住就个 都举手攞 啊！嗱，头先我哋讲到嘅就系话，我哋香港人嘅啲 comfort food 里面嘅话咧，提咗有一位，即、系、提咗有一个啦吓，即系非常之犀利嘅就系云吞面啦，大家认唔认同？ 好 榜首，有冇同感？ 温立就榜首， 真系榜首，我觉得系啊、尤其是咧，系你唔知点解你去咗一个地方好耐之后翻嚟嘅话，一落机。你就想食翻， 同埋咧，你有冇试过喺第二度食云吞面咧？原来系完全 唔 系嗰种 云吞，好似你个头咁大。 但系佢大唔代表好食噶，个云吞大唔代表好食。 就系唔好食，所以佢先至要俾个份量你搭够嘛。 我就算喺东莞食一啲香港师傅整嘅云吞面，我觉得 都 唔好。 唔系嗰样嘢。 不过咁，就算香港而家就算香港食嘅云吞面都唔系间间好食。 系啊， 有啲云吞面都系，点解啲云吞霉霉地咁？ 系啊， 嗰啲肉啊，系咪用最渣嘅肉 啊、 有啲冇蝦添啊！ 係啊，真 係。 咁所以咧，其實咧都可以講少少有關於即係雲吞面啦。咁啊，雲吞面嘅話，我哋知道啦。以前話你如果去幫襯一啲嘅舊式嘅雲吞面鋪，佢哋話咧就唔係會叫雲吞面嘅，係叫 細蓉一碗。唔該， 冇錯。其實咧，細蓉之外嘅話，仲有中蓉同埋大蓉喎。大家知唔知㗎？ 但係我真係冇食過大蓉喎。 我都冇。 我食嚟食嗰啲係細蓉，因為 永遠都係細蓉。 係咯，我冇食過大蓉喎。 嗱、我揾 人 去試下。喂，唔該，整碗大蓉，睇下有冇人明白我講。 細蓉其實嗰個名稱嘅來由嘅話咧，亦都係因為咧，其實呢一啲係以前一啲民間嘅朋友中意食嘅嘢嚟嘅。咁點解會叫細蓉呢？就係、因為當你冬天一啲從事一啲勞動嘅朋友，佢哋咧就會係食一碗咧，以前嘅份量係好少嘅咋嚇，細細碗捧住喺個心口嗰度嘅，我覺得嘅就係擁住佢有一種暖嘅感覺，所以有一個咁樣嘅由來。以及咧就係話咧，頭先我有講到咧，係原來細蓉咧即係雲吞面咧係有三個唔同嘅 size 嘅，通常我哋見到嗰啲比較貴價嗰只嗰啲，通常叫細蓉啦。細蓉就有幾多咧？一兩面加四粒雲吞。 四粒雲吞， 即係通常你會見到嗰只，我哋普通喺屋企就係裝嗰啲飯碗，我哋已經可以裝到。通常嗰啲叫細蓉。咁如果咧就中蓉啦，係啦，即係個蓉蓉大個少少啦。冇咁快，去到嘅就係 1.5 兩嘅面，跟住咧就再加六粒雲吞，就 加六全部六粒，即係加兩粒， 六粒加頭先我哋四粒，而家就係六粒雲吞， 哇 都夠 咯。好啦， 大蓉，喂大蓉，我都好似間唔中聽過，好耐好耐之前有 聽過，我冇 聽 過， 冇聽過。好啦，咁啊大蓉嘅話就係點樣咧？兩個麵餅再加八粒雲吞， 哇！ 咁就為之嘅就係大蓉啦，係有三個唔同嘅 size 嘅。 不過咧食細蓉有一樣好就係你又未飽。但好似又饱饱地，即系嗰种咧叫做， 你仲可以食第二啲嘢， 系 咁嘅意思啊？ 就 整碟油菜咧， 系啊，或者再 油菜又系唔知点解食面嘅地方总有油菜嘅嗬， 系啊， 即 系 总会加碟油。好似如果你唔食油菜，好似嗰样嘢未食完咁样嘅，争样嘢。 嗱，我嘅组合咧就系呢一个云吞捞粗面。要冷汁，油菜，再嚟一支樽装汽水， 啱晒， 怪 之 搞成咁啦， 呢个正确嘅， 佢成捞粗面啊，同你嘅身材一样，越嚟越粗。 喂，呢个组合真系好正噶， 越嚟越粗啊！ 每一个人的要求都不同的， 粗人食粗 面是啊，但我真的觉得就是云吞面真的很能够代表到我们香港的一个疗愈食物。 好，时间到十二点半，听这个风骚范围，我先在十二点半的新闻报告回来继续。 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向29名党员授予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习近平发言时表示，热烈祝贺勋章获得者，向他们致以崇高敬意。习近平说，勋章获得者体现出共产党人坚定信念、践行宗旨、拼搏奉献、廉洁奉公的品质和精神。他指出，党员要永远信党、爱党、为党，在各自岗位上顽强拼搏。他又形容，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党员要坚持不懈，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保持和群众的血肉联系。习近平认为，越是伟大的事业，越是充满挑战，党员要保持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气概，同埋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斗志。他亦要求党员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本港首间中医医院预计2025年落成，同年第二季分阶段投入服务，将提供400张床位，包括250张住院病床。中医医院发展计划办事处总监张伟伦说，中医医院将提供纯中医、以中医为主和中西医协作模式的临床服务，希望达至一加一等于三的效果。张伟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现时九成中医师都在私营市场，三间设立中医或中医药学院的大学生毕业后没有临床基地深造。又提到，若果要做好科研，需要有病人群组，将来的中医医院将提供培训、科研等。他说，中医医院成立首年主要以门诊、日间治疗服务为主，第二年会加入住院模式，期望五年内展开全部服务。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呼吁采取全球行动，包括赔偿，以纠正针对非裔人士的种族主义。联合国在去年美国明尼苏达州黑人男子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员在行动中杀死的事件后，和超过300名专家以及非裔人士访谈，并撰写报告，目的是希望推动各国应对涉及种族主义、涉及种族问题的不公义行为。涉案已被解雇警员一职的萧曼日前被判入狱22年半。联合国的报告指出，弗洛伊德的死亡和萧曼被定罪是反对种族主义抗争的一个关键点。又提到，在英国、比利时、法国、加拿大和哥伦比亚都有值得关注的情况。報告又指，一些早年從事過奴隸貿易的國家存在最嚴重的種族主義問題，為實現公義，有關國家應該透過說出真相，正式承認事件和各種形式的賠償，彌補幾百年來的暴力和歧視，建議進行教育改革，並以道歉方式處理種族主義問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日间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30。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043点，跌225点，成交金额76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72点，跌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02点，跌14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 腾讯控股592.5跌3元，美团324跌4.6，阿里巴巴218.8跌3.2，盈富基金29.46跌1.8，恒生中国企业109跌1.25，吉利汽车25.5冇升跌，比亚迪股份233.6跌2，李宁94.05升2毫，中国平安76.6跌1元，系跌1.25元，药明巨诺27.7跌3.3。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3，日元110.57，瑞士法郎0.921，加元1.235，人民币6.461，英镑对美元1.387，欧元对美元1.191，澳元对美元0.756，新西兰元对美元0.703。日经平均指数报28,771，跌276，港金现价报16,430，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40.01，卖出17,740.52。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在一个森林里面，有一个公主瞓在那里动都不动，有个王子经过，他就想了， 佢一定系传说中嘅睡公主啦，等我埋去射佢一啖，救醒佢先。 千祈唔好射，你嗰个好臭啊！ 但系我想救你啫嘛。 无端端，点解你要救我啊？ 哎呀，头先你喐都唔喐，你唔系食咗巫婆嗰个咩毒苹果咩？ 我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早10嘅风骚快活人，梗系听埋先啦，傻仔。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呀！ 片段人间。一顆丈夫的心， 在香港，器官移植是很普遍的一件事，而用作移植的器官来源有两种，一是活体捐赠，二是遗体捐赠，而现时大部分是来自后者的。在2010年，遗体捐赠占器官捐赠总数大约90%，只是已经被证实脑死亡的人才可以捐出他的器官。为什么我会这么熟悉？因为我的丈夫在1年前遇上车祸，脑干证实死亡。根据他之前所立的遗愿，他身上的器官只要可以用的都全部捐出去。5年的婚姻，剩下给我的只是得一些旧照片和无数的回忆。其实我和他是两个不同的人，他喜欢静，我喜欢动，他喜欢冬天，我喜欢夏天，他喜欢古典交响乐， 我喜欢流行曲。不过不知为什么结了婚之后我越来越似他，而他就越来越似我。我们虽然是两个人，但是有时感觉好像一个人。在他的身体里面有我，在我的身体里面有他。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当他的器官捐了出去之后，我的身体里面就好像空荡荡咁，仿佛捐赠器官的人就是我。不单止身体里面空荡荡一片，连个脑海都是一样，里面经常是空白一片。我有时会发觉自己傻更更咁样企喺街上面，唔知道自己去紧边，做紧乜嘢。我嘅人生系咪就系咁样一片空白咁度过呢？今日我收到一封陌生嘅信。是一个有关于器官捐赠的协会寄给我的。打开一看，原来是邀请我出席一个聚会。其中一个活动就是同一些接受了捐赠的康复者见面的，分享一下感受感话。其实如果你问我，我宁愿忘记这件事，甚至我宁愿忘记我曾经有一个心爱的男人，这样我就不用成日都记翻起。但是另一方面，我又想看看我丈夫他的器官捐赠了给一个怎样的人呢？他们的生活过得好不好啊？最后我答应出席。来了这个场地十分钟我就已经有点后悔了。场面有点混乱，我一个人都不识，又没有人跟我招呼我。我还在想好不好走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人走过来跟我说： 嗨。 嗨，你是？ 我是。 他没有再继续讲下去，只是用手指下他的心房。我马上明白，我丈夫的心现在就在他身体里面跳动。他就是其中一个接受捐赠的康复者。 由做手术的刻开始，我已经跟自己说，一定要亲身多谢捐赠者的家属。是你们令到我的生命可以延续下去。如果我爸爸妈妈赐给我第一次机会的话，那你先生就赐给我第二次。多谢你们。 望着他很诚恳的表情，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之间有一种好想喊的感觉。这个陌生人拥有我丈夫的一颗心。这个心以前深深地爱上我，现在去了另一个男人的身体里面，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一点感情都没有。不用客气，能够帮到其他人是我先生的遗愿，只要见到你康复那就够了。 我有个不情之请，可唔可以俾我今晚请你食餐饭，当系答谢啊？ OK。我先生过咗身之后，我已经好少同人出街食饭，因为我好惊见到人哋一家大细，或者系一双一对嗰啲画面。我就会想翻起，而家只系剩翻我自己一个人。今晚同呢一个好斯文、好有礼貌嘅男人食咗一餐好普通嘅饭。虽然讲系只系好普通嘅日常话题，但唔知点解，我好似成个人都放松晒。我甚至有一种奇怪嘅错觉，我系同紧我先生食紧饭。 系咧，我以后仲可唔可以约你？即系约你去街或者食下嘢啊，咁得唔得？ 佢用一种好特别嘅眼神望住我，嗰种嘅情形就好似当年我丈夫追求我嘅时候，我突然间有啲犹豫，佢系咪想追我咧？但系我心里面仍然只系得我丈夫一个， 我应唔应该接受呢 ？Sorry 啊，我系咪太唐突啊？ 咁又唔系，只系冇谂过你会咁问啫。 咁可唔可以啊？你咪再当同个朋友食饭，咁可唔可以啊？ 嗯，好啊。男同女可唔可以有纯洁嘅友谊呢？我认为系可以嘅，甚至我觉得我同呢个叫做阿 Mike 嘅男性系可以做好好嘅朋友。讲出嚟都觉得几奇怪，佢嘅性格同我丈夫好似，都系中意听古典乐。我有时都会谂，佢嘅出现系唔系上天陪翻俾我嘅咧？甚至从灵异嘅角度睇。我丈夫是不是上了他身啊？为什么他讲话的态度和语气这么像我老公的 Sarah？ 嗯， 我们现在算不算 好朋友？算。 我想问我们算不算男女朋友 啊？Micah， 我未有这个准备。 为什么呢？其实你先生走了一段时间啦，人点可以永远揽住以前的伤心事啫？个个都要学习向前行噶，啱唔啱？ 我知道，不过暂时我觉得自己未做到咯。 嗯，唔紧要，我会等。 今晚我发咗个梦，我梦见个老公企喺一条河嘅侧边，四周围有好高嘅杨柳树，佢眯眯嘴咁样笑住对住我，好似系同我讲，佢会一直等住我，将来喺另一个地方再见。醒咗之后，我望一望手机，原来系阿 Mike 曾经打过几次俾我，当中嘅感觉好奇怪。一个人在梦里面等着我，一个在现实生命里面等着我，而我已经分不清楚了，现在我最挂念的究竟是谁个？最后我 send 了这个 WhatsApp 给他， Mike， 多谢你在这段日子里面，令我干枯的心又再重新活起来。正如我丈夫的心令你又可以继续活下去。因此我同你可以说是打得平手。边个都冇欠边个。你喜欢我，我是明白的。不过暂时在我的心里面找不到多余的空间去承载你。为了不想你和我感受到难受或者是尴尬，我会暂时不见你。如果你问期限，我暂时只可以答你，无。可能是几个月，可能是几年，可能十几年。将来当我发现我心里面有一番空间的时候，我会第一时间联络你，如果你仍然愿意的话。你不用再尝试联络我了，我会改我的电话号码，搬去一个你不熟悉的地方。如果有缘的话，我们将来再见。最后，请你好好咁样珍惜同埋保管我丈夫嘅一颗心。如果你系真心爱我嘅话，我亦都会好好保管你呢一颗心，直至再见嘅嗰一刻，我会将你嘅心交还俾你。保重身体 ，Sarah 上。 三年前， 我一个偶然机会之下得到一颗心，跟住我将呢一颗心又交俾另一个女人，直至今日。Sarah， 我会好保管你丈夫嗰颗心，希望将来有一日，你都要将我嗰颗心交翻我手上，保重 ，Michael。 I believe 그댄 곁에없지만이대로이별은아니겠죠 I believe 나에게오는길은조금멀리돌아올뿐이겠죠모두지나간그기억속에서내가나를아프게하면눈물을만들죠나만큼울지않기를그대만은눈물없이나편하게떠나주기를언젠가다시돌아내가아파할까봐그대는울지도못했겠죠 I believe 흐르는내눈물이그댈다시내게돌려주겠죠자꾸멈추는내눈길속에서그대모습들이떠올라눈물을만들죠나만큼울지않기를그대만은눈물없이나편하게떠나주기를언젠가다시돌아올그대라는걸알기에난믿고있기에기다릴게요난그대여야만하죠나그댈알기전이세상도이렇게그하늘아래서이제눈물로남겨졌지만이자리를난지킬게요그대란이유만으로나의 好似我的夜晚里有呢一首歌，佢系新成分嘅 I Believe。 啊，好嘢，演得好， 梗系冇你份噶， 写得好。 只要冇佢婚姻得噶。 你有冇发现？ 李小姐，我有发现。你想讲？ 你有冇发现？你发现乜嘢？你讲下你发现咗咩嘢？ 我被 DQ 咗。你估我唔知啊？又唔敢举手 嘅，你写嘅都冇语句。 咁啱啫，我唔会针对，我唔会针对你嘅。 我系有针对你嘅。 我知， 我有，我有。 因为大家喜欢啦，其实我每日咧都会有唔同嘅剧啦。听日就马老师执笔嘅，听日咧就关于一啲叫做病症啦。 系啊，其实你咪会有一个医学医生，医生与你系列噶。 啊，唔会唔会 咁信啊？冷冻人啊， 冇错啦。 但系呢个我真系做咗好多 资料搜集系嘛？ 通常我哋每日嘅剧都用好多心机去写噶。我今日嗰个都有噶，我啲资料譬如话 系啊，你嗰啲捐赠肯定有。 捐赠嗰啲数字系咪？ 因为真系唔错得嘅呢啲嘢。系啊，即系宁愿你普通一个爱情咁咪算。 咁你唔多谢我？ 多謝你 個阿爾茲默症嗰個，我都有幫你做過 research。阿茲海默症， 阿茲海默症， 我成日都唔知點樣讀嘅。你嗰啲字可，你覺得就應該唔會擺埋一齊。 我記呢四個字，我真係花咗一個方法。 因為你真係有阿茲默症，阿茲海默。 咁如果佢唔係我，係我哋有，我哋到而家都噏唔到嗰個病個名。 我記呢個，我真係專登記嘅。 你可唔可以教我哋點記啊？ 嗱，我先記阿茲就係一個人名嚟嘅，阿茲係啦，海默。脈咧就係擺最後啦，咁我係咁樣分開嚟記。 阿茲海默症 係啦， 就係一種善忘嘅，可唔可以？係 啦， 認 知障 礙， 認 知障 礙嘅嚇。咁啊，留意住聽日點解呢個故事會講呢一樣嘢啦，好唔好？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噶咯，快到晏晝一點鐘，一陣交俾李志群美聯行堂。 李志群 ，very good， 係我哋聽日係啦，聽朝早咧再喺呢一個風 show 發完再見大家。 好的， 真啊， 拜拜。係 啊，哇！呢只歌咩歌嚟啊？ 呢只歌叫離不開。 哦 ，very good， 離不開都要離開。 聽日會再翻嚟。 OK， 拜拜， 拜拜。 思绪离不开，说过的一切已不在，不再是我们所爱。刹那说穿了，全无。